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啦。咁啊，今天系2021年嘅七月一号，咁啊，公众假期嚟嘅，咁啊，大家可以放假啦吓。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攞开心机咁啊，拣啱频道啊，边两个咧？啊，有两个喎，系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吓，六点到七点嘅时间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啊，小白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继续。咧都系起身啦啊！咁啊，虽然话今日公众假期啫，但系仍然有好多人咧就需要努力工作嘅。咁啊，运输嘅朋友啦，系咪餐饮业嘅朋友啊？咁啊，大家都系唔会喺选择呢啲时候咧就放假，都更加咧就要俾心机添啊！因为多咗人放假咧，可能同平时啲人流有啲唔同啊吓。咁啊，平时可能唔使翻工嘅，今日诶又可能又要翻工。咁啊，总之系要翻工嘅就加油啦！咁啊，有得有工翻咧，都系一种快乐嚟嘅。咁我成日都系抱住呢个心态，正如而家你攞心机。你都聽到我把聲啊，我都翻工喎 ，OK 嘅嚇，翻工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好啦，咁啊，繼續有白元老喺星期四嘅早上陪住各位啊，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公眾假期翻工咧，咁啊，對我哋嚟講咧係一件好普通嘅事，因為都做咗咁耐啦，係咪？公眾假期翻工都係。已经冇乜感觉噶啦，咁反而咧，我有阵时觉得喺公众假期翻工咧，啊，好似多咗一份咧快乐。呢个快乐系咩呢？例如嘅节目会有少少、好少、好少嘅不一样啦，因为本身我哋嘅环节都喺度嘅，不过就可能会有啲时间长短嘅问题，有啲唔同咗嘅啫。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公众假期红一翻工啦，电台嘅人流又少咗啦，啊，感觉上咧，啊，又真系。虽然个人在公司，但都感觉得到放假呢一种嘅喜悦嘅，咁希望你都可以在任何嘅时候都可以寻找自己嘅快乐。点解咁讲呢？工作咧系忙碌嘅，如果你想工作做得好，需要咧喺你 relax 嘅时候尽情去到咧就系放松。咁就算你今日要翻工嘅时候啦，咁可以休息嘅时候咧，都应该尽力把握时间咧，好地轻松一下。要行得更加远必须喺停低落嚟嘅时候咧，尽量争取时间休息。咁你嘅力量咧，先至会 feel 翻上嚟嘅，咁先至会有气有力。成功嘅人咧，并唔系不断系咁向前冲嘅，佢哋会喺适当嘅时候向前冲，然后适当嘅时候或者佢哋认为更加适当嘅时候，梗系尽力去到玩啦。成日都系讲呢句噶啦。懂得投入去玩的人呢，如果能够将这份投入啊又放在工作上面，又懂得投放自己的力量在工作当中的话呢，成功就在前面啦。吊颈都唞下气，广东话有句咁嘅谚语，是啊，三分钟放纵下自己啊。朝早嘅时间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晨光第一线，白拳佬陪住你。 晨啊，佢系 Grasshopper， 左调右调啊，三分钟放纵。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呢、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人唔讲道理系一个缺点，人硬系要讲道理，有时候系一个盲点。理直气和远比理直气壮更加能够说服同埋改变他人。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仔，佢话有个高僧受到邀请参加素宴，发现满台都系精致素食，但系呢有一盘菜里面竟然有一嚿猪肉喺度。呢、这个高僧嘅弟子呢就故意用筷子将嚿肉翻出嚟，打算俾主人睇到。估唔到个高僧就即刻用自己对筷子将嗰嚿肉掩盖起嚟。过咗一阵，个弟子呢又再将嗰嚿猪肉抄出嚟。个高僧呢就再度将嗰嚿肉收埋，并且喺佢嘅徒弟耳边细细声咁讲：如果你再将嚿肉攞出嚟，我就将佢食咗佢噶啦。个徒弟听到之后就唔敢再搞嗰嚿肉啦。食完嗰餐饭，高僧就辞别咗个主人。喺翻去嘅途中，徒弟就唔明白咁问师傅啦。佢话：师傅啊，头先嗰个厨师明明知道我哋唔食荤噶嘛，点解要将个猪肉摆咗喺盘菜里面啫？我都系想俾主人知道，话俾佢听佢做漏咗嘢啫嘛。个高僧就话啦：每个人都会犯错，无论系有心嘅定系冇心嘅。如果被主人睇到嗰碟菜里面有嚿猪肉，一怒之下可能会当众处罚个厨师，甚至将个厨师炒咗。呢件事都唔系我想见到嘅。待人处事固然之要有理，但系绝对唔可以不饶人。每个人都会有做错事嘅时候。当我们做错事，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得到别人的宽恕和原谅。所以当人家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宽宏大量一点，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香港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今日嚟到2021年嘅7月1日，星期四嘅早上，早晨，早晨。啊，有一个旅行者喺个山野嗰度咧散步旅行。有一日啊，佢喺条清澈嘅小溪嗰度，意外发现咗一粒嘅宝石。啊，咁佢咧就将呢个宝石执起咗啦。放在自己的背囊那里，宝石啊。好了，第二天继续行的时间，他在一个人迹罕见的雪林里面遇到一个非常非常憔悴的人。这一位很憔悴的人，他就告诉这个旅行家听，他本身是一名的商人，刚刚遭遇到生意失败，生活上也都遇到很多不信心的事情。今次出门他是想宣泄一下，可以令到自己放松下心情，冇谂到，竟然间喺呢一大片嘅山野之中迷路，所带住嘅干粮亦都已经食完，又口渴又肚饿。听完佢咁讲，呢一位旅行家毫不犹豫攞出自己已经差唔多食完嘅食物、水同佢分享。佢拉开自己背囊呢一瞬间，呢个商人发现咗呢一粒嘅宝石。他讲着就话啦，其实咧，我而家好想咧有一笔嘅资金东山再起啊！你有冇啲咩提议啊？这个旅行家听到之后，毫不犹豫将呢粒宝石递咗出去。这个商人好开心，佢等呢一个旅行家离开咗之后。好仔细咁样检查一下呢一粒嘅宝石，冇错、哦，真系一粒非常非常之罕见嘅珍品嚟嘅、哦。一旦可以将佢卖咗嘅话，其实我下半世都唔使忧啦。呢、这个商人好庆幸自己，哇！我真系行运啦。但系佢突然间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嘅问题出现咗喺脑海入边。为什么这个旅行家对这一粒宝石完全都不吝啬的呢？想都不想就递了给我。几日之后，两个人再次相遇，一见面，这个商人就将这一粒宝石还回给这个旅行家。他就说到了，你送了粒宝石给我走了之后，其实到底你的身上面还有什么东西你是毫不吝啬会给我的呢？我一直喺度谂，呢啲嘅嘢其实又有几咁珍贵呢？我又喺度谂，呢粒嘅宝石俾咗我，系咪真系一件好事呢？旅行家到底系抱住啲乜嘢心态，去到将呢粒宝石或者自己嘅水同食物毫不吝啬咁样同人分享呢？我哋都未必知道噶，咁但系有阵时我哋谂。当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将这么多自己的私心放在这里呢？帮忙人舍不舍得，知足爱心各种的情绪，你会怎样分别呢？一个人当他懂得笑游人间，他明白善良的心才是自己最大的财富。其实身边的很多事情，很多的物件对他来讲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善良远比任何的事物来得更加珍贵，因为善良的人懂得知足，愿意分享，帮助人和包容别人。想笑游人间，并不是凭着一盘大的生意，也不是凭着可以打跛脚都不用忧的一粒大宝石，更加不是拥有很多的食物和水，而是有一个善良的心。 新天地，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36啦，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白卷号继续打俾阿芭比林慧。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卷号。 你好啊，今日公众假期啦，咁啊，好多人都可以休息一天啦，吓，咁啊，有冇啲特别嘅 planning 谂住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我真係有特別嘅 planning 啊！我喺陣間收線之後咧，趕緊咧就要開始幫我嘅屋企嘅小女女咧，就係準備今日咧要去比賽。 嚇、啊！比賽咁多比賽嘅喂，之前先贏咗好多個杯啫喎，你又要比，咁要比咩啊你？ 希望順順利利啦。 嚇、啊！邊方面㗎？體能定係音樂方面㗎？ 是跳舞方面的。 哦，加油啊，吓，大家支持他。 所以我都已经琴晚都喺度眼光光諗緊今日啲时间啊，准备啊，各样嘢，因为都要去一个颇远，其实几近你嘅地方吓。 哦， 就要去比赛。 加油啊，加油啊，吓，我都 会努力 嘅，唔系好担心啊，佢啲发挥都好强啊，所以都应该吓手到拿来，不过又冇俾压力佢。 不过有时系嘅，好搞笑嘅，大人咧好紧张嘅，但系小朋友咧系即系一大床瞓着咗，哦，好开心啊，听日去比赛啦，咁样。 系 啊。好紧张咯，琴晚 佢嘅心情应该系比赛就当系一个游戏玩下咯，系嘛？ 系啊，即系佢觉得想去玩下先，咁又可以着靓衫咁样，因为佢即系跳嗰啲舞蹈咧，都需要着一啲比较特别嘅舞衣嘅，咁啊，所以就觉得好兴奋咁样咯，今日可以扮靓。咁我咧就成晚喺度好紧张，谂定即系执定晒今朝早要帮佢衬定啲舞衣啊、啲头饰啊、啲妆要点化咁，我就成晚咧谂来谂去都系谂呢啲嘢咯。 系啊。好多时咧紧张嘅就唔系小朋友，系啲家长啊。家长紧张完之后，将啲压力俾翻个小朋友咧，咁就弊家伙。好彩而家你女女都仲系享受紧呢啲比赛带嚟嘅快乐啊！ 是啊，因为他们那么小个呢，其实他们不知道的，就是呢譬如呢讲到这个比赛呢，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比赛的经验是怎样呢、 啊、 就是通常比赛呢小朋友呢都会有些奖励的嘛， 是、啊、 即是赢好或者输好都会有奖励啦。咁上一次呢好笑的，他上一次因为我他们上一次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就冇得入去观战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咁、 嗯、 所以呢就我就在出面等候。咁我等候的时候呢，我发觉原来我是劲紧张啦。因为呢成日都会觉得啊，即是可能我都几喜欢黐住我个女的。咁呢带咗入去之后呢，我又会好諗好担心啦，啊得唔得教喺入面啊，啲冷气又冻唔冻啊，又唔知道识唔识到朋友呢，会唔会好紧张呢，咁我自己就喺度好担心啦。咁跟住呢佢出到嚟嘅时候呢，佢完全冇嘢㗎，啊冇嘢，好开心啊，入面识咗好多新朋友啊，好玩喎、啊、咁一啲紧张嘅心情都冇啦，完全唔系好似我觉得话应该要去比赛好紧张咁样啦。跟住呢佢出嚟嘅时候呢好少喎。咁呢佢手上面呢就一隻手拎住一粒糖啦、 啊。 一隻手拎住一张证书啦。咁跟住佢就话啦，嗯，妈咪，我赢咗粒糖啊，你快啲帮我影相啦。咁跟住咧就将嗰张证书咧可以当废纸咁样啦，执咗俾我咯。即系话嗰张纸你拎住先啦，咁啊，我想同粒糖影相啊。跟住我就同佢讲，其实咧嗰张纸咧先系个奖嚟嘅。 嗰张纸先系个重点。 系啦，你粒糖咧系老师请你食。 咁咪好咯，系咪？佢将嗰个 focus 摆咗粒糖嗰度，即系证明佢系寻找快乐嘅方法咧，都系最简单嘅，就唔系谂嗰啲我要 shirt 啊，我要啲乜嘢乜嘢去证明自己咯，系咪？佢仍然投入喺个游戏入边啊！ 佢冇呢个担忧咯， 系啊！ 所以我都觉得有时好搞笑，即系啲小朋友嘅童真就系咁样咯，佢完全系觉得哦，冇啊，呢个咪奖品咯， 嗯、 即系佢觉得就算自己练咗一段咁长嘅时间啊，或者系自己咁努力，因为自己好自动自觉咁样就走去练噶啦，佢当系玩咁样咧，咁跟住所以佢去到咧，觉得人哋奖咗一粒糖俾咧，已经系一个非常大嘅成就啦，咁跟住就同粒糖影相咯。 嗯，啱啊 ，keep 住呢份纯真咧，咁啊，第日遇到压力嘅时候都唔使咁担心。 是啊，所以我又觉得呢一个几好喎，亦都系呢一个原因咧，令到我俾佢继续，即系如果佢想去比赛嘅时候，我就俾佢参加比赛啦。因为我觉得佢完全系好开心，佢、 哦、 觉得即系能够自己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情之后，仲可以赢到糖、 啊。系啊，最紧要就是你自己都唔好咁紧张，即系诶系啦，小朋友呢啲嘅比赛咧，其实就当去玩啦咁样。如果唔系你到你个条女升小一嘅时候，哇，咁你咪日日都唔使瞓觉。 啊、不过我可能咧都好期待咧，即系今日放假嘅时候咧，可以同佢去一起参与呢啲咁嘅时刻啦。再加埋咧，我自己琴晚咧有衰嘅，我临瞓之前咧，即系嗰啲娱乐咧实在太开心啦、 啊， 即系又睇咗啲电视剧啦、 啊， 跟住又听咗一阵收音机啦、 啊， 跟住咧我就完全觉得哇！太好聽太好睇啦，我都唔想瞓覺。咁、 哦、 變咗我琴晚臨瞓嘅時候咧，我自己都覺得啊，到底我係因為睇完啲電視劇咧個心情太情緒高漲瞓唔著啊，定還是係真係緊張到瞓唔著咧？咁跟住我就後屘諗下諗下就自己瞓著咗啦。 哦，咁啊好啦，其實有陣時咧都係要諗多啲方法令自己開心啊，好緊要嘅，係咪？ 我觉得好开心噶，我哋咧成个团队个日日都好开心。不过咧，即系都要继续向住自己嘅目标进发啦。即系譬如我嘅目标同你嘅目标就系好好咁样陪小朋友啦，栽培佢哋，令到佢哋开开心心成长，咁啊最好啦。 系啦，咁啊有啲法宝啊或者开心嘅秘笈嘅时候，又喺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下啦，系咪？ 好啦好啦，好好享受今日啦，大家都要。 唔该晒，咁我哋转头见啦，拜拜。 拜拜。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6:43，咁啊，正如 Barbie 所讲，希望大家好好地享受一下今天嘅休息嘅时间啦，吓。29度嘅气温，人呢真系要谂一啲好破格嘅嘢，其实系好难嘅。无论你嘅思想范畴系谂紧一啲天马行空嘅嘢，可唔可以将佢付诸成为现实嘅嘢？人嘅思想呢真系好难捉摸，所以呢，我对嗰啲思想家、哲学家呢就特别系拜服嘅。因为他们真的想到很多我们未必想到的东西，就正如以前有科学家就想了、我们身处于这个地球，地球的重量是怎样呢？怎样计出来呢？地球的重量呢，翻查翻资料，他都不会告诉你地球到底有多重，他只会写地球的重量呢是 5.978 乘1021吨，你自己计了。他们说到其实第一个呢就计地球重量的人士呢，都已经在几十年前呢就出现了。他呢就是一位科学家叫做卡文迪许。但是他想到地球这么大，人都是站在上面，用什么方法去到量度他呢？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很天马行空的。他呢就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利用了牛顿的万有引力，他说是唯一的办法。但是在实验室里面做这一类型的实验或者量度是非常难的，因为拿着一个1000克重的圆球，当他们相距在10厘米的时间，互相之间的引力就只有1/10000，即使空气里面的尘埃也可以干扰到这个量度的准确程度。所以他又为了制造一些很好的仪器，废寝忘餐。咁佢都已经系1750年，即系都几百年前嘅人啦吓。咁啊，利用咗呢啲嘅原理就量度咗地球嘅重量。所以咧，我哋今日先至可以对我哋自己嘅地球有咁多嘅了解。无论你思想家定还是边一位啦，咁啊，佢哋都系好努力去到咧就做一啲破格嘅思想，例如3维、4维、5维空间，都系一啲好难去到明白，但系佢哋用数学咧都用精准计算得到嘅嘢嚟嘅。今日嘅你啊，又会唔会试下去到喺学术上学一学，或者望一望啲好平时以前读书读唔到嘅，而家试下望一望啊，又会唔会原来对好多科目都系感兴趣呢？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时间嚟到朝早嘅6:47，天气方面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为几多度啊？哦，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吓，咁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另外风势清劲噶。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系酷热嘅。而家呢一刻嘅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早上嘅时间当然继续有我哋嘅晨光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星期四朝早嘅 KOL 系列咧，又要同阿海讲下啲潮流时装嘅文化啦。早晨啊，海。 早晨 ，Fabi， 真系好羡慕你咧，成日喺社交平台咧都可以 post 一啲咧着得靓靓，而且衬到绝嘅美照啊！ 为工作而牺牲，我觉得真系每个人其实喺嗰个穿搭方面咧，花少少心思咧，其实大家都可以有啲开心 share 咯，喺个社交平台嗰度关于穿搭嘅心思啊，咁样 系个个都想着靓衫影靓相啦。今朝早有冇啲嘅穿搭技巧教下我哋先？ 嗱，我觉得咧，其实真系要由一啲基本嘅概念嗰度讲起。我哋之前成日讲紧话啊，今个夏季嘅潮流会兴啲乜啦？嚟紧2021嘅下半年究竟系兴啲乜嘢啊？咁样，我哋还原翻个基本，可能有啲迟啊，即系我哋讲咗。幾個禮拜先係還原翻個基本，但 係 都唔緊要嘅，因為我發覺原來可能你淨係齋聽個潮流咧，自己都冇乜心去嘗試啊。我覺得不如先諗好咗處理好自己嘅一啲嘅概念先，咁然後咧，我覺得慢慢咧，你喺穿搭嗰方面一定，我敢擔保你一定揾到啱你自己著嘅衫，然後大家都可以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分享你嗰啲靚靚嘅穿搭嘅。 咁我要听下今朝早阿海俾啲乜嘢 tips 我哋先。 係喎，嗱，我成日觉得呢啲人会有个諗法就係、哎呀我冇美感嘅我个人，我身形又唔好啦，我冇时间啦，咁样。总之好多好多呢啲嘅理由或者藉口呢去打击自己。然后去到一个点呢就係、是、觉得冇意识去穿搭啦。我觉得呢件事呢即係、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呢真係唔係咁好嘅，男女都係嘅。其實你冇意識去做一個穿搭咧，真係唔係咁好。我哋講緊嗰個意識嘅穿搭咧，唔係話哇，我哋要將好貴嘅衫要著上身，一定要去跟個潮流。如果有聽即係我哋一路呢咁多個禮拜嚟嘅分享，我成日都係話我哋都係貴精不貴多。穿搭著得靚，其實我哋都係提升到自己個自信啦，或者我哋成日講唔好著錯衫啦，你喺啱嘅場合著啱嘅衫啦，我哋其實都係想達到呢個最基本嘅目的咁樣。咁嗱，我哋先從咧最基本最基本嗰方面，好多人都忽略咗嘅，就係、是、了解自己身形嘅條件。好多人咧其實就係唔係好敢面對自己嗰個 body 嘅。系啦，会收收埋埋啦，遮遮掩掩啦，成日觉得自己肥啊，跟住夏天都会嬲好多层嘅衫喺度。嗱，层次感咧系穿搭嘅其中一件事嚟嘅。不过如果你嗰个心态，你只系觉得我纯粹想遮掩自己嘅缺点，而唔系想做嗰个层次感，我觉得呢个心态啦，嗰、那个意识上面咧，其实唔系咁健康咯。我哋必须要咧，真系要面对咗自己身形上边嘅种种，包括咗就系身形上面嘅优点同缺点，我哋都系要面对。因为如果你咧，其实你拣啱咗自己身形嘅衫嘅话咧，我夠膽講，你根本上你嗰日著嘅衫咧，其實你已經起碼有60-70分噶啦。同埋我哋成日講咧，係人著衫啊嘛，唔係衫著人啊嘛，人先至係嗰個基本啊。咁點樣去面對我哋自己咧？我自己有陣時會做嘅咧，就係沖涼嘅時候咯，望一望塊鏡咯。留意一下自己嗰个身形，自己有啲乜嘢嘅特质。譬如我自己就系我膊头唔够横咯，我嘅大髀比较粗咯，我小腿都比较粗咯。 咁但係可能就係話啊，我原來啲手骨啊嗰啲位咧，我單骨人喎、哦，咁原來我露下手骨咧，原來望上嚟咧，我就會咦著衫原來望落去比較瘦喎、哦 嗯， 我個頭比較細嘅喎、哦，咁、 嗯、 可能俾人哋嘅錯覺就係原來我都幾瘦嘅喎、哦，咁、 嗯、 我哋係要認清咗自己咧喺身體上面咧有啲乜嘢嘅特質去面對自己，咁然後我哋就可以進入去下一步。我覺得男士同女士我哋都可以去做呢一個步驟嘅，咁、 嗯、 然後喺穿搭嗰方面啦。我哋攞住兩個重點咧，就已經好夠噶啦。第一個咧，就是、我哋叫做咧，成日都係話咧，保持一個平衡感。 嗯哼， 個平衡感咧，其實咧係一個視覺上面比例嘅平衡感嚟嘅啫。 嗯， 係啦，我哋頭先講啦，就係、是、話你觀照咗自己嘅身形之後，發覺自己咦肥瘦啊，邊啲位特別咦肥啲、豐滿啲、肉肉啲嘅，邊啲位我哋係比較咦削少少嘅，所謂就係揀衫嗰度咧就可以着手啦。 嗯， 我哋一般嚟講咧，就係、是、嗰個比例咧，最簡單做個視覺比例，我哋之前其實反覆都講過好多次噶啦，就係咧我哋用一個腰線咧嚟到做一個分界線。 嗯。 第一條嘅 cut line 咧，應該就喺個腰線嗰個位嗰度。係唔緊要嘅。如果你話我係腰短腳長，腰長腳短，真係唔緊要嘅。 嗯， 衫咧係可以幫你補救。我哋然後嗰個穿搭咧，我哋做嗰個比例咧最好啦，最基本我哋做一個叫三七嘅比例。 係 三就一定係個上身啦，即係嗰三份啦。即係我哋如果以一個人將佢解開做十份嘅話咧，上身我哋係三，下身咧就係七。千祈就唔好諗住五五啊，我哋條腰好多時就係五五嘅，咁但係你著衫咧，儘量就唔好五五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喎，嗰件衫比較長，我點樣薄長對腳？我哋之前咪講過咯，可能著翻對有啲踭嘅鞋啦，晾翻高少少個人啦，或者著啲高腰褲啦。呢啲都係咧，其實喺穿搭嗰方面，我哋可以去調節大家望咧，我哋視覺上面嘅一啲嘅效果嚟嘅。 嗯， 甚至乎頭髮其實都緊要嘅，有陣時你著完套衫出嚟。點解硬係覺得我做唔到所謂嘅三七比例，甚至乎二八嘅比例呢？ 嗯， 留意一下個髮型咯。如果你身形係比較矮嘅時候，會唔會個頭髮我哋所謂即係直接啲講啊，比較溜優一啲呢？ 嗯， 可能你將個頭髮扎起佢，甚至乎把心一橫，剪一個短啲嘅頭髮，望落去精神啲。然後你嗰個又係你會跟住就會發覺咧，你下身個比例其實都拉長咗噶。 嗯嗯， 係啊，所以真係我覺得頭髮啊呢啲好細微嘅位咧，我哋都唔可以去忽略咗佢咯。 嗯。 然後啦，大家咧好多時我哋會做一件事咧，就係、是、都係關於嗰個平衡感。我哋成日咧會去遮自己嘅所謂嘅缺點啊。譬如頭先我講我自己咧就係、是、一個純正三角形嚟嘅，我嘅身形係好老實講，真係純正三角形。但係我哋理想嘅做出嚟嘅效果應該係一個比較倒三角。角咧望出嚟系会靓啲噶嘛，咁、我自己会点去补救呢？即系我摆我自己上台去讲啦，就系、是、譬如即系 hip 位嗰度，我唔好着一啲太过贴身嘅裤，或者我唔需要特别去遮自己嘅臀部嘅。有阵时，与其我哋去遮嘅时候咧，就不如我哋去浅见啦，所谓叫做浅见啲咩咧？譬如我自己个膊头比较窄嘅， 系 咁啊，可能咧我中意着一啲咧就是、个膊位比较阔身啲、挺身啲嘅衫，甚至乎有 shoulder pad 嘅，譬如啲西装褛啊、一啲嘅西装褛料嘅外套、背心啊咁样。而家咪好兴咧，有啲咧即系嗰个膊位会飞出嚟嘅衫咧，呢啲衫我知会好啱我自己噶，因为我正正就系一个三角形，咁我就填翻我自己膊头唔够位嗰啲地方啦。 嗯， 所以与其我哋去遮咧，其实有阵时我哋系可以去填补嘅。 系。 另外一件事咧，好多女士會做嘅咧，就係、是、覺得，即係我啊，會唔會係豐滿嘅身形，著衫係一定好睇咧？ 都未必㗎。 有陣時我覺得係啱啊，有時我覺得係調翻轉啊，你講得啱啊。我哋其實咧就係、是、可以咧，真係唔好嘗試咧，即係將自己嘅胸部墊得太過高啦。 嗯嗯。 係嘛？即係有陣時你著啲晚裝或者好宮廷服嗰陣時，當然啦，即係嗰個比例就梗係。个胸部我哋垫得比较高，嗰、那个位比较丰满，又好收腰，着呢啲所谓宫廷衫啊，啲晚装衫咧系靓嘅。 嗯， 但系喺我哋日常嘅穿搭，譬如我哋选择咗一啲 loose fit 嘅 cutting， 之前翻嚟嚟讲咧，话哎呀会唔会惊俾人让座啊？着啲 loose fit 咁样，其实咧我哋胸部嗰个位咧，我哋都要做少手脚，真系唔好咧，即系再戴一啲咧，即系垫到自己胸部好丰满嘅 bra 咁样啦，做翻啲平常啲嘅。我甚至乎有时我会自己会用 sports bra 噶。 系 啊，就系、是、因为我唔想将自己。个胸部垫得太高，然后我就可以着一啲 loose fit 啲嘅身形咧、 嗯， 你就会觉得咦个身薄啲，原来着 loose fit 咧系唔会俾人让座嘅、哦，唔、会师奶嘅呢件事系，你容许我用呢个师奶呢个称呼吓。然后大家要记住一样嘢咧，就系、是、啦，唔好驼背， 要挺胸收腹。 冇錯，我哋將個肩膀要打開，唔好駝背，然後我哋稍微微微行嘅時候收起自己嘅腹部。 係， 呢啲都係一啲好細微嘅位，因為我好發覺咧，有陣時我哋啲客咧上嚟試衫嘅時候咧，佢好冇自信㗎。 嗯嗯嗯，以為縮埋就會瘦啲係嘛？ 啱啦，冇錯啦，呢個正正都係好多女士嘅心態。跟住我同佢講，其實你著得呢件衫好靚啊，不如你打開你個膊頭啊。你試下挺起你嘅膊頭同埋胸部啊，你試下微微收起你嘅肚腩啊，然後佢會發覺，咦係，原來真係望落去佢好似高咗兩寸咁啊！ 嗯， 真係呢啲係一啲好細微嘅嘢咧，我哋原來留意咗，我哋就會做到嗰個平衡感噶啦。 係係， 係呢個真係我哋還原翻基本，關照翻關顧翻自己嘅身形。 嗯。 咁啦，咁然後我想講都叮咁多啦，就係、是、如果穿搭大家都好糾結嘅話咧，唔需要嘅，真係我哋做咗頭先嗰種關顧自己嘅身形啦， 嗯， 然後就係攞一個平衡感啦，然後我哋做第三件事啦，就係、是、留意我哋嗰日穿搭，其實留意就係你要面對嘅人啦， 嗯， 事啦，地點啦，同埋物件，咁、嗯、已經縮窄咗你咧嗰日揀衫嘅範圍噶啦。例如我哋留意一下天氣啦，譬如呢輪落雨，我哋會著啲乜嘢衫啦？我哋今日要去一個乜嘢嘅場合啦？夜晚我同人食飯，定還是嗰個食飯係一個莊重啲，定還是 casual 啲嘅飯局啦？ 嗯、 我面對嘅對象係老闆、一班朋友、一班老仔、一班乜嘢人啦？我做一件乜嘢事啦、 嗯？ 最緊要嘅就係你當日嗰一日你著衫嘅心情。咁我哋去縮窄個範圍佢，然後就喺衣櫃裏面揀衫，可以早一晚呢你已經去揀定一啲衫啦，縮窄啲範圍。咁然後你每朝起身嗰陣時呢，你就唔會面對住個衣櫃呢啲衫冧落嚟，然後你對住個衣櫃講我揀唔到衫啊！我冇衫著啊！咁樣，其實唔會有呢件事噶。 係、嗯、啊，都要花多少少時間同心思嘅。有時都明白咧，好多人咧，即係趕住出門口嘅時候咧，可能咧烏燈黑火咁樣掹兩件衫出嚟，求其笠咗條褲就翻工。 呢、這個就係叫做冇意識嘅穿搭咯。咁如果你做到我哋頭先嗰三個步驟咧，跟住我擔保你，你已經有一個意識去穿搭，然後大家都可以將你啲好靚嘅穿搭相咧，摆喺社交媒体嗰度同人哋分享咯。 嗯，系啊，所以就希望咧，今朝早嘅 tips 咧可以帮到大家啦。其实咧，最主要都系咧，即系趁住咧今日咧系有假期啦，可以咧、慢慢花多几分钟咁样咧，就喺屋企打扮下，先至着靓靓出街啦。 关顾下自己嘅身形，望下自己个衣柜咧，包保你搵到衫着。 嗯，好啦，今朝早唔该晒阿海， 下次再倾， 拜拜， 拜拜。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阿海。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转头分道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喺7月1日公众假期呢一日咧陪住各位听众嘅。我哋转头二台嗰度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30，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暴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阿 Lu 阿 Lu， 有啲嘢想问你啊。 同知识会社无关嘅问题，我唔会答噶、哦。 有莫大关系噶。听讲有一个内在外在兼备嘅男子加入换走阿涉、哦。 呢啲嘢我唔方便答你、哦。总之你留意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6:00-9:00，知识会社啦。 阿 Lu 阿 Lu 阿 Lu。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即刻 康文达，酷热天气下开工有咩要注意？ 咁热嘅日子啊，工友饮翻杯冻咖啡啊，冻奶茶，咁啊零舍醒神，个人都醒啲噶。 文文，今次你错晒啦，工友流咗咁多汗咧，系应该要补充水分同埋盐分噶，饮多啲清水或者含有电解质嘅饮品先至可以 save a life 噶。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防中暑，预防要点要记住。我是 OV 钟宇璇。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愉快感觉离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突然间会不会塞车的？ 会。 你怎知道 的？因为我听了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上的7:06，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啊、早上的7:07，现在刚刚转了神光第一线。朝头早在7月1号的公众假期里面，首先有白元浩继续陪着各位听众。神光交通天文台今日交通组呢就休息的。不过呢都再提一提大家啦。在博览道一带呢，由于有星期活动举行啦，所以呢其实已经就由昨日开始呢有局部地区就封路的。会去到呢就7月1号中午的时间呢才是就是会去到解封。这段期间呢大家都尽量呢就是用翻交通工具啦。咁另外其实喺7月1号上午嘅，即系今日朝头早嘅5:30啦，至到中午嘅期间啦，介乎中环以及湾仔绕道西行线、湾仔出口同埋菲林明道嘅龙和道西行线，亦都将会系封闭噶。咁持有许可证嘅车辆咧就除外啦。咁亦都咧就喺一带嘅特别交通措施范围之内咧，如果你系非法停泊车辆，咁呢个特别要留意啦。如果系非法停泊车辆嘅话啦，咁将会咧喺没有事前警告的情况底下拖走，或者就被多次票控的。警方亦都会视乎该区当时的交通以及人潮的情况实施就是交通的安排的。驾驶人士应该保持忍让，并且遵从就是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去到这些有封路的时候，大家都是用交通工具最稳阵。但不知道天气方面又怎样？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神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啦，佳期快乐啊，咁多位， 冇错。 头先听到咧，小白讲啊，交通嘅情况啦，其实琴日自己经过咧，你头先讲嗰一带嘅湾仔啊、金钟嗰一带咧，其实都多咗好多水马，即系有啲封路啊，或者有啲路咧本身啊行可以行到70-80，尤其是嗰、那个。新嗰條繞道咧、即係地底嗰一條啦，咁都可以行得快少少啦，即係適當嘅車速咁樣啦。咁琴日咧都加咗啲限速牌啊嚇，咁所以咧心機旁邊嘅你咧，如果喺香港島嗰邊，平時慣常都係用嗰個車速喎，喂點解今日係咁收有嘅所有車咁樣？哇，今日要塞車嘅，可能有啲管道咧又會稍為封閉啊咁啊，所以就要忍讓一下啦，同埋就即係反而有時。假期揸车咧，同日常工作啊、翻工嘅时候、工作日嗰啲驾驶方法咧，要有啲唔同啊，心态上有啲调节啊。 冇错，同埋今日朝头早咧，其实我即系揸车翻嚟嘅时候，我喺大埔出嚟啦，都见到有沿途啊，即系无论系由大埔入去吐露港，定还是喺沙田一带附近咧，都见咗比较上多嘅警务人员咧喺度执勤啊，有啲甚至乎咧就会封咗一条行车线，咁啊等啲车咧就慢慢就过嘅，即系又检查啲车啊。保安啊，以及咧就系交通嘅措施明显咧都系多咗嘅。 哦，咁啊，唔知点解要喺大埔嗰度 check 系咪有个回归塔啊？惊大家要涌住去回归塔嗰度打卡啊，真系理解唔到啊。不过唔紧要啦，系啊，睇下大家谂啲令到自己觉得 relax 啊、放松嘅方法啦。 今日我就會留喺屋企㗎啦，因為過往呢睇歐洲國家杯呢已經疲於奔命啦，又返工啊又成，咁所以今日呢係作為小弟一個好嘅休息日，既然休息日呢都可以睇下天氣，可唔可以行下公園仔啊，或者喺公園散下步咁樣呢，今日呢暫時天氣呢都係 ok 嘅，有啲微風啊，不過呢未出太陽嘅，而且啊個天氣呢都唔有少少不穩定喺當中嘅，有機會會有驟雨啦。咁啊，關於驟雨就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帶定把遮仔旁身啊，嗰啲縮骨遮，咁咧就算有驟雨或者有陽光咧，咁你都搞得掂噶啦。咁啊唔使驚嘅，咁樣假期啊可以同屋企人朝頭早啊飲下茶啦，或者咧即係去下茶餐廳啊坐下攤下。奶茶咁樣， 早啲攞位啊！今日真係要早啲攞位啊！ 係啊，好好享受下即係、就是、假期，尤其是喺週中嘅一個假期嘅一日啦。因為有陣時即係如果頭搭尾，即係搭住啲禮拜一嘅，咁你可以 long weekend 啊，去啲遠啲嘅地方，或者依家大家都好興露營啊，或者 staycation 咁樣啦。咁但係咧中即係星期入邊嘅一個星期入邊其中一日咁樣，即係星期三、星期四呢啲咁嘅假期咧，咁通常都係俾大家。插电啊，或者做啲啊心灵 relax 嘅嘢啊， 请假咯，识得玩嘅咪请假，请星期五咯。 系啊，咁啊可以连续做到个假期出嚟，咁啊啱喎，小白可能有啲朋友仔唔知今日唔翻工啊， 系啊， 听日都唔需要翻工啊吓，咁啊正啊，希望大家都可以透下气啦，放松下啦，人系需要放假嘅。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好嘛？ 好，唔该晒。哦，咁啊，而家大家都多咗假期咧，咁啊，可能攞咗一日，咁啊，听日放埋假，咁啊，变咗四日连续嘅假期啊吓。咁希望你都系可以有把握机会，好地休息嘅时间。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日间系酷热噶噃。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如果你想去到计划一下，甚至乎系星期六日啊嘅行程嘅话咧，都可以帮你望一望。咁星期六日天文台都话咧都系酷热嘅，咁啊没有雨水啊。如果要落雨嘅话咧，都系星期四、星期五落埋噶啦。咁但系享受完星期六日嘅阳光之后咧，由下个礼拜一开始咧又会再落翻雨啦。咁如果你谂住去下啲夜郊外嘅活动嘅话咧，咁好好地把握星期六。日两日啦吓，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12，咁啊由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又请嚟 Jerry 同我哋讲下经理人嘅嘢咯。早晨 ，Jerry。 早晨，早晨 ，Mami。 嗱 ，Jerry， 我哋好似讲咗好多个星期咧，都系啲比较实质嘅经理人工作业务上嘅嘢啦。 梗系啦，我哋啲嘢好实在噶嘛。 可唔可以讲啲虚无缥缈啲啊？即系例如啲情感上嘅嘢咧。 喂，艺人啲情感唔讲得俾你听嘅，我哋坚持系佢哋嘅情感由佢哋自己讲俾你听啊嘛。 我唔想知艺人嘅情感，我想知经理人嘅情感。 经理人嘅情感，我冇 manage 经理人。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情感、啊、 但你有做经理人嘛、 啊、你讲我啊 是啊 没有情感的我 其实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需要将个艺人的所有情绪和自己的全部分割开才叫专业呢 讲是这样 讲、 但讲完出来如果我告诉你是的呢我自己都笑、 嗯、 因为如果你来问我甚至乎請教我做經理人係咪應該咁，我會答你係。咁、 嗯、 但係我係唔係？我唔係，所以我唔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咁、 嗯 啊、未至於失敗嘅例子嘅，但係真係唔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因為點解我都擺好多我自己嘅情緒喺入邊？係唔係因為我控制唔到我的情緒？yes and no 嘅、 嗯， 有時我刻意唔即係唔好話刻意啦，有時我都叫做刻意唔去控制自己嘅情緒啦。 嗯 啊，唔好讲，我净系讲负面情绪吓、啊，正嘅又好，负嘅又好，嗯，都系一种表达嘅方式嚟嘅。 嗯， 我讲真嘅呢、這个好简单啫。如果我明明对于你有啲嘢我唔满意， 嗯， 我扮一个样出嚟，我扮到好满意，或者我一定扮到， 嗯、 我好好戏嘅，因为不过冇导演睇中我啫。啊，我一定可以喺最唔满意、最嬲猪嘅时候咧。 整到一個好安樂嘅笑容啊，去氹你啊，我做得到嘅。咁、但係有時我選擇唔做。 係 啊，即係講真，即係如果我做咗咁樣，我咪即係呃你咯。咁我呃你，其實係咪真係對你好咧？啊，即係你明明其實我覺得你做錯咗嗰件事，或者你做得唔夠好，我去刻意去掩飾我嘅不滿。 嗯 啊，咁你。真系以为你冇嘢噶咯咁， 同埋冇进步咯。 啊，你真系会以为，咦啊，原来我做啱咗 ，Jerry 都冇话我咁样。咁我会觉得，其实咁样未必一定系最佳嘅方法。咁、但系当然啦，即、就、系、是、我嘅运作亦都系咪最好咧？咁都系呢啲留翻历史去做一个判断啦。咁但系你话，讲到情感或者情绪咧，引你嘅。喜怒哀乐一定有， 系、 一定有。 但系咪只系会同工作挂钩呢？ 我唔系咯，我唔系咯。其实呢经理人嘅工作呢，因为我哋同我管理嘅人呢，就真系就算唔系一日24小时对住啦，即系始终都唔系话身边嗰、那个都好啦。我哋都花好多时间去沟通、就算见唔到样都其实尤其是而家嗰个沟通嘅渠道咁多无时无刻都同你一齐嘅其实我即係唔係淨係精神永远同你在一齐即係其实即係社交媒体又见到你你又见到我咁所以实际工作都好啦都系即係公司都好难分割㗎啦所以会有喜怒哀乐咁亦都会即係加入咗，就算唔系工作上面嘅嘢嘅情感，都会捞埋咗一齐嘅。咁、你话咁样系咪即系一个最专业嘅做法咧？咁我谂见仁见智啦。见仁见智啦，睇下你点睇咯。 如果你话完全抽离，又可能好难嘅。即系起码你有时譬如处理啲工作上嘅选择啊，或者遇到啲工作上面嘅难题嘅时候，如果你完全将个情绪抽离，咁就变成咗可能系好唔体谅个艺人噶咯。 我运作嘅所谓专业嘅方式。 嗯 就是有啲事情你真係要用一个冇情感嘅方法去处理。就係、例如我哋早几个礼拜讲过嗰啲所谓嘅公关嘅事件。你嗰啲唔好加入情绪囉。咁你加入咗情绪你係用咗变咗你嗰个处理嘅方法其实係唔十分正確嘅。咁有啲情况就係要真係要加入情绪啦。例如我有啲嘢，譬如我頭先講之前講嗰樣嘢咯，我明明覺得嗰樣嘢係唔好嘅，我會可能會加多兩錢肉緊，令到你覺得嗰件事情嘅重要性啊。即係如果我求其好 hea 咁樣講，喂，你咁樣下次唔好啦。原來我發覺咗人咧係會按住對方嘅反應，而去衡量事情輕重嘅。 係嘅，我都會嘅，因為 即係話有知音人 啊。 咁变咗明明可能唔系好大件事，我可能真系会加上啦。我其实讲嘢都几七情上面嘅、我几好戏嘅，有导演可以搵我去做下 audition 啦吓。我真系会加多几钱肉紧咯，即系令到你觉得喂，事态严重、啊。咁当然啦，即系你要假设嗰个人系相信我嘅，即系信任我嘅人，佢先至觉得我。是事態嚴重啦！如果佢唔信任我嘅話，佢小題大做啫嘛，即係咁嗱，呢啲好即係一線之隔嘅啫。咁但係我就衰啲嘅，譬如我先講起同怒先啦。起咧，我反而就好衰，我會壓抑得好犀利。 你唔想佢驕傲？ 都係嘅，都 即係唔好覺得我咁滿意咁。 有少少，我唔知有少少虐待講啊！我真係有咁樣嘅，同埋讲真啦，讲件事好咗，咁点啫？咁你想我点啫？同埋，其实你今日完咗，我系活在明天噶嘛？我今日你可以想我有几开心啫？你而家好开心嘅时候，我谂紧 听日要做嘅嘢啦。 噶啦，所以我唔能调翻转啊。其实可能有啲人会误会咗，我唔想你太骄傲。唔系啊，我唔想我自己太骄傲啊。我唔系介意你飘飘然咧，因为你应该飘飘然嘅。你做好咗一件事，你应该要开心嘅。我是压止紧，我唔想我自己咁开心啊！我惊我飘飘然忘记咗听日要点样，下个礼拜要点样，即系呢个系我担心我自己。咁所以其实我嘅喜我系压得好犀利嘅。咁但系乜嘢事情会令到我喜呢？其实我反而我唔系话一定要你做咗个最佳女主角，或者一个最佳女歌手，或者我最喜爱的角色，我先至会令到我有个喜咯。超出我预期嘅。我就会起，哪怕嗰件事系好简单，譬如我明明叫你，哎呀， 啊 ，Marvin 啊，唔好意思啊，我漏咗个水樽喺架车度啊，我又行开，你帮我攞翻入嚟啊。你帮我出咗去攞个水樽入嚟，跟住你顺手帮我攞埋我条锁匙入嚟。你话喂 ，Jerry 啊，原来你漏埋条锁匙喺架车度啊，屋企锁匙你都话拎埋入嚟啦，咁样安全啲。我都已经觉得你好细心，你已经超越咗我叫你做嘅工作。 嗯， 我嗰样嘢已经令到我有足够嘅开心。 系， 即系超出一个人嘅预期，呢、這个就系你嗰个做人嘅态度。 嗯， 呢、這个就系你对于事情嘅观察，你嘅努力， 嗯、 你嘅细心，你 care 啊，你 care， 你关心人，你就即系代表你关心自己嘅 career。 嗯， 呢啲嘢反而系我会好多时候，我会觉得开心，甚至乎会起嘅嘢咯。系啦，咁又、至于路咧，就我好彩嘅，我就同我合作嘅人都好少，佢系佢哋令到我路咯。 嗯、 就系、是、可能有时系个市场令到我路咯。 嗯、 啊，即系又系嗰句啦，即系近年好兴讲啦，你人生总会遇到几个乜乜乜嘅。 嗯， 啊，咁我做咗咁多年，最直接啦，其实大家做工作，咩、叫成就啊？成就你可以用名利双收嚟形容，即系一定牵涉到利嘅，俾人走数咯、 嗯。 我俾人走过几次数噶啦，即系大则嘅五位数字，好彩冇六位数字走啦、 嗯嗯。 五位数字我俾人走过，四位数字千零两千蚊我都俾人走过数咯、 嗯。 啊，喂，咁你要明白我走数嗰样嘢衍生出嚟嘅，唔系净系话冇咗个一嗱，唔好讲大数目啦，一两千蚊，即系我谂对于唔少人嚟讲。未必是一个好惊人的数字啦、是不是？不是个数值的问题啊。你知不知道因为我要追你那一两千蚊我追了那些人两年啊。 嗯。 你知不知道我成间公司上上下下由会计部由跟进的同事、由我自己你知不知道我们花了几多精神时间去做那样东西、这些你好嬲咯。我已经不是讲緊你哇你这么操守这么差是我为了你那少少的钱、或者你争我的东西我们付出了真是计唔到数咁多嘅背后嘅工作，呢啲系会令到我好嬲嘅，系嘛？咁再讲啦，咁你仲要同个艺人解释咧？ 嗯， 那个艺人会唔关个艺人事？喂，点解会俾人走数噶、你喺你谂下，将心比己啊！如果你系个艺人， 嗯， 喂，如果你会俾人走数嘅，我请个经理人做咩啊？ 嗯， 你都做唔到，我自己做到嘅，我唔使你啦，我自己做咪得咯，我叫我阿妈帮我做咪得咯。 我都经历过呢样嘢， 系咪啊？ 我经历过俾经理人公司走数咗年几咯。 啊，哦，咁啊，嗱、呢啲， 所以我真系明咧。 系咁，呢个我唔能够讲得太深入啊。系啦，咁所以就路就呢啲，咁你将呢类型嘅嘢，你将佢延伸出咧，你就可以谂到，其实路嘅系一啲即系叫做好不平等嘅对待咯，系摆明系恰你嘅啫。你有冇见过嗰啲人会走入间茶餐厅度食嘢唔俾钱走咗去噶？系咪先？ 嗯， 啊，你入去茶餐厅食嘢咧，你又唔会唔俾钱，但你就会唔俾钱我呢啲嘅不平等。你话唔同，佢本身系一个贼嚟嘅。去到边度佢都唔俾钱噶啦，嗱、咁你相对冇咁嬲喎，起码大家有啲同病相怜嘅人先啦。 做乜歧视我咁？ 系啦，你系咯、就系咁啦。 系，其实好难噶啦。我听咗你讲咁耐咧，我觉得你都将好多情感摆咗落去噶啦。 系噶，咁当然啦，仲有哀同埋乐嘅。咁、或者我哋下一集，如果你觉得呢个 topic 都 OK 嘅，咪再分享下俾大家听咯。 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Thank you, Bobby。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好啦，嚟到早上嘅7:26啦，今日7月1日啦，咁啊红色假期嚟嘅， 咁啊放假唔知去边度好咧，有啲朋友仔都谂住出下外岛，咩外岛咧？就系、是、长洲啊、南丫岛啊、梅窝啊，仲、有 蒲台岛啊、 蒲台洲岛啊、平洲啊，或者依家好多朋友仔啊，好识玩独木舟嗰啲啊，咁样爬爬下又。爬咗去咩鹿蛋島啊咁樣啦，咁有好多唔同嗱，嗰啲咧就水清沙有一啲嘅，但今日咧就想講啲主流啲啊，長洲啊、梅窩啊、南丫島啊等等啦，啊呢幾個島嶼啊，其實小白你中意去邊一個多啲咧？ 我啊， 係啊，即係呢一類地方啦，即係郊區嘅地方啦，有冇話特別偏好嘅咧？ 可能會係南丫島。 哦，你中意南丫島多啲？ 係，因為南丫島就又比我覺得比長洲靜啲，係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嘢睇咁樣。 係啦，係啦。咁你中意因為南丫島有頭同埋尾噶嘛，有兩個上船嘅碼頭啦， 玩曬嘅通常。 係你通常喺頭嗰度入，跟住就行山， 係啦， 行到去另一個碼頭走。 冇錯啦， 我舊時細個都好中意咁樣，因為咧又可以有美食之。类啦，佢有一个位系专食海鲜噶嘛，我记得有一个位就专饮下咖啡啦，或者饮下啤酒啦。咁、但系过程之中你又会经过沙滩啦、你可以行。 佢啲沙几靓， 系可以行。 索古湾啊，嗰个叫做 索古湾，同埋另一个湾唔知叫咩湾，我两个都唔记得咗。索古湾都系你头先提我先记得。咁今日有少少兴趣入一入南丫岛嘅，其实我自己都、或者可以即係 relax 下咯，係啊，我自己覺得就可以輕鬆少少都 OK。但小華你長洲又點睇呢？ 人太多， 人太多係咪？ 係啊。長洲真係人太多咧，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佢有好多自己嘅特色嘅，咁、但係可能我自己本身又唔係長洲居民啦，咁變咗如果入長洲嘅話，通常都係要等嗰啲大時大節啊一齊逼嘅時間咧，就會嗰個人會更加大，係啊，係、就係、是、食佢嗰個氣氛咯， 係同埋食佢嗰啲大大粒嗰啲魚蛋， 係啊， 雖然依家其實旺角啊或者好多超級市場都有得賣，但係你總係覺得咧入去長洲咧食下嗰啲好大粒嗰啲魚蛋啊，嗰啲芒果糯米糍 啊， 嗰啲先係。正嘅一件事， 大大件咁样嗬， 系啊，咁 霸气啊，食到 咁啊，仲有一个地方推介嘅。再如果你话恬静啲，可以去边啊？去平洲都 OK 嘅，其实平洲都俾到一种咧啊，大家小岛居民嘅感觉啦。希望今日大家过得平静、安稳同埋轻松一啲啦。 系啊，出边室外气温系30度啊，吓。 今日系7月1日，星期四，农历5月22，适宜。定盟、采纳、拆卸、修造、动土、起基、开市、栽种、会亲友、出人口， 好日子啊！ 就算系都唔好太过兴奋啊！今日忌百无禁忌， 哇！ 就算系都唔好太过兴奋啊！今日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我会谨记呢一日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受勋名单，合共有74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同埋作出嘉奖，有7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同埋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等。叶刘淑仪话：相信受勋同佢喺维护国家安全、向国际社会就香港国安法作解说嘅贡献有关。多名纪律部队高层亦都在名单上，海关关长邓义海获颁银紫荆星章，新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获香港警察卓越奖章。名单今日刊宪，授勋典礼计划在11月在礼宾府举行。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七点三十七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 系、 好，问一下你两个， 咩啊？ 唔开心嘅时候会喊，喊嘅时候你会宁愿一个人啦、啊，定系搵啲 friend 出嚟一齐喊咧？ 一个人系唔会喊噶， 吓， 喊咪喊俾人睇噶， 咁咩咩？ 系啊， 做戏嚟嘅咩？ 私人读潮水 系咯。 私人只是会读潮水的、啊、所以你有没有留意私人是会哭泣的，是不会的， 少 一点，即是你有些人在这里，有些群众的推波助澜、即是一定说你不开心啊，喊啦，喊出来啦，那你才会喊的嘛。 有些人在旁边打他啦，打他啦，这样永远讲打他啦，打他那些都不打的嘛。 如果你一个人呢极其量你多数不会去了喊，去了发脾气。 有时女仔可能多一点的、即是觉得委屈呢，即都会可能眼湿湿啊、或者即 系今次咁又委屈呢一样嘢，系令到你觉得会导致你会哀伤到哭泣。 咦，我谂系会，因为我嗱开心咧，我即系从来未试过喜极而泣嘅。 吓、 我真系未试过，我真系未试过开心到 嚟紧会噶啦， 飙眼泪嗰啲咁样未试过。 笑到飙眼水就有试过。 即系喜极而泣咯，嗰啲。 但系你话 咧感动咧， 感动到喊咧就真系冇试过。 吓、冇 冇啊？ 搞错啊！钟哥快啲俾个电影 checklist 佢。 唔系我佢睇佢介绍俾我嗰啲咧，我就知道佢系个咩类型嘅观众啦。 系咩类型的？ 佢睇嗰啲系唔会喊噶，睇嗰啲戏 好多都会喊噶、哦。睇戏 诶，睇戏嗱，睇 求其一套比斯动画、 都会喊、 够你睇到嗰啲咩极乐园啊，嗰啲 Coco 啊， 嗰啲 讲阿婆嗰啲。 更正，睇戏会喊，但系你话真实有人感动到你喊咧、就未试过。睇戏都容易喊 嘅。我啱啱想话阿崔杰彤，不如你去睇咩恐怖蜡像院啊嗰啲啦。 我知道你睇咩啊？ 睇咩啊？ 睇敏姐嗰套戏， 我有喊。 知唔知点解嗰套戏你未喊啊？因为你未睇够77次啊嘛。因为好多人都话喂未喊、又话感动嘅、你讲咗个戏名，讲感动他77次 咯。你睇够77次， 你睇到75次，你又想喊唔喊唔到噶？ 系啦，嗰套戏真系应该可以再抡嘅，因为好多细位咧，其实可能大家第一次睇嘅时候咧系会错过。 系咪？你谂住写个剧评？我突然间我谂住搞下剧，你谂住认真嚟我睇 认真啊？因为我有研究啊嘛， 咁、你有冇喊啊？ 咩啊？ 咁你有冇喊啊？ 去到我哋而家呢啲咧，我哋真系重点去批评，即系或者去写剧评咧，咁样就好难喊啊，因为系抽离咗。 哦，因为做紧嘢嗰个 mode 系 做紧嘢 mode 啊嘛。 唔系，系啦，我更正翻先，即系话好少喺现实当中咧喜极而泣，但系你话睇戏当然嗰啲会触动到啦。咁、但系点解今日问你哋喊唔喊？喊嘅时候系咪一个人咧？喺日本咧，原来有间公司咧又推出咗一个新嘅服务。嗱，之前咧喺唔同地方啦，我记得好似新加坡又搵啲靚仔嚟幫你大掃除啊，定係搬屋啊咁樣樣啊嘛！原來靚仔嘅 market 咧真係好大嘅，你都不能夠去即係話靚仔係冇用啊嚇！ 睇你就知啦。 咩啊？ 你一定會消費嘅呢啲。 外貿協會會長啊，我就係、是、嗱，不過呢個咧要去到喊呢個位咧，我就比較少啲，係啦，佢就係、 即係有個大隻仔嚟跟住同你喊啊！ 嗱，佢就話因為原來咧喺日本咧都幾多即係辦公室嘅少女咧，長期都好抑壓，好多壓力，可能係工作壓力啦，再加埋其他所有嘢啦，咁就會令到佢哋咧好容易好傷心，好需要釋放啊喊。咁但係喊嘅時候咧，佢哋又唔知道應該用乜嘢方法係最好釋放佢哋嘅眼淚。咁所以咧，依間日本即係位於東京嘅公司咧，就請咗一班靚仔嚟到咧陪佢哋去喊，叫做陪哭服務。咁、但係唔好以為咧，佢齋靚仔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因為咧你個重點都要放翻喺陪哭嗰度啊嘛。咁都有一定嘅技巧嘅，就係呢一班嘅靚仔咧都有悲傷療愈證書。 系啦，咁佢哋应该系读咗一个课程啦，即系识得咧点样去疏导人哋嘅情绪啦，点样去引导佢去释放佢嘅情绪啦。咁咧收费咯，你估几多钱咧？ 好贵， 陪你喊一次。 我唔估啊，唔系我睇下吸唔吸引到啊。如果吸引嘅话咧，我转行啊，因为呢个我系我强项嚟噶嘛。 即系引人喊系嘛，即系闹佢噶，喊啦嘛你咁冇用咁样，500蚊一次。港币收费 几长时间先？ 咁我谂下， 逐分钟计点还是？ 喊到啩？ 哇！喂，咁样好难讲嘅。突然之间话啊，佢咁靓仔，我都系唔喊住，500蚊等你坐一日，即系等佢陪耐啲。系咯，咁我咪蚀本。 但系你冇乜体力劳动嘅啫。嗱，你本身靓仔就生成噶啦，咁跟住坐喺度。 自然差然，引人喊系要用力嘅，你要花好多脑筋嘅，死好多脑细胞嘅。 500蚊你觉得太少？ 如果佢譬如500蚊半个钟头，我觉得都合理。 咁调翻转，如果佢系靓女咧， 都系500蚊半个钟头。喂， 你见到 靓女都 大啦，好怪喎、啊！见靓女咧，男人啊未必喊。嗱、呢个又倒翻转头，逆逻辑咁样谂。 嗱、 即系譬如我同钟哥咁啊，遇到啲唔开心嘅时候，有个靓女喺你面前啦。求其啦，金髮美女咁先算啦，咁啊好，哇好靚好靚咁樣，咁你都會有個雄性嘅荷爾蒙會出嚟話，哦， 即係裝堅強、啊， 即係不要哭於你面前啊，反而就喊唔出。 係啊，但如果見到一個唔靚嘅女人行過咧，就到我喊噶啦， 喊出嚟啦。 所以如果即係咁樣講，就另外一邊咧，就要揾另外一類嘅朋友仔幫手啦。 500蚊唔得啊，呢個價錢唔吸引啊。 嗱，但 係 咁 唔吸引 喺疫情期間。咁啊冇得即係成日即係面對面咁樣又見面啊又成啊咁，但係咧嗰啲壓力都要抒發噶嘛。咁呢間公司咧又有一個遙距相伴嘅服務咯喎。 Zoom cry 咁樣。 係啦，等 work from home 嘅女士咧，因為佢哋都要工作噶嘛，都有壓力噶嘛。咁啊等佢哋咧都可以教你一啲正確喊啊、抹眼淚啊、釋放你嘅負能量嘅方法。嗱、這個、呢個咧就都有成400蚊噶，咁係咪抵啲啊？ 點解會平啲啊？ 点解要平啲？你唔使搭车、啊， 哇唔得、啊，喂、啊、我都要用力过、啊，大佬唔使做啊，系咪先？冇得咁样减价，减冇100蚊， 真身到啊多一嚿，系咯。如果唔系视像减一嚿咁样， 咁你呢啲物物食嘅啫嘛，你摇佢。可能即系你可能擴展嘅地方大啲，去到香港嘅市場啊，歐美嘅市場啊，都能夠用得着咧。 咁如果你話我陪你喊，咁咪收500蚊。如果我引你笑，你肯俾幾多錢啊？ 喂，咁我呢個就 嗱，如果我過嚟、哎，你抑鬱啊，或者你唔開心啊，我過嚟陪你喊，令到你喊，你俾500蚊我。如果你唔開心一樣啊，唔開心啊，我唔開心啊。我过嚟要引到你笑，你估我值几多钱？ 嗱，我个人嚟讲咧，我就会 buy 引我笑多啲嘅，系啦，因为喊咧，嗱，我自己咧就觉 得好攰啊，系咪？ 唔系，同埋我唔想有人喺度啊，即系同你哋一样啦，可能我都有啲雄性嘅荷尔蒙啦，即系有人喺度咧，就中意装坚强，就觉得好尴尬嗰样嘢。但系你话引我笑咧，咁我就等于好似买咗一种娱乐咁样样。 咁你肯付出多过500蚊定少过500蚊咧？ 咁我又唔会付出咁多 吓， 因为。我覺得我本身， 唔 係 其實因為你冇錢咪得咯，因為 望見你已經好笑啦。 因為我户口冇乜錢咯，係啊，好簡單。喂，但係咧，你講到咧，有冇試過笑到喊咧？你哋啊？ 笑到喊 有， 有都係笑到飆眼水啊！ 笑到飆眼水， 笑到飆眼水有嘅。 我覺得笑到飆眼水咧。都真係好開心嘅啲畫面嚟喎，但係亦都好容易做到嘅有陣時，即係唔係話好複雜或者啊要一啲精細嘅笑像先做得到。譬如我哋有陣時做節目都偶爾會有呢一種即係情懷出嚟啦，即係笑到飆眼水。 可能只 係 講錯一個字咁樣， 好難㗎，係 啊， 好難。 做咩你即刻望住我講錯一個字嗰啲咁樣？小心啲，我今日講嘢好保守嘅喎，係啊係啊， 唔需要嘅，唔需要嘅，係咩隨心講， 隨心講係嘛？哦， 我話阿崔傑同。就话讲到肯俾钱，俾少啲嘅，即系如果引你笑俾少啲， 唔系引我笑就俾多啲嘅，我会。 我引你笑就俾多啲。 但系我就唔会嘥钱喺呢啲服务上面嘅意思啫，即系等于譬如你可能俾钱去睇栋笃笑咁样，你都肯俾多啲嘅价钱啦。 其实系嘅，因为引人笑系 难 过，帮你喊嘅。 難好多噶，即係唔係淨係因為大人定細路嘅，係古今中外全個地球所有嘅地方都係咁樣。 你有冇諗過可以向呢一邊發展呢？ 我諗過嘅，我放棄咗咯。 點解呢？ 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引人喊比較易啊。咁我揀一啲容易做嘅工作。 但你中意向難度挑戰噶嘛？ 有㗎， 同埋收費又高昂啲。頭先五嚿水你又覺得 cheap 啊， 食之無味係咪？ 都唔係㗎，如果你一日做十個鐘頭。如果有5000蚊噶， 有冇咁多人要喊先？ 有噶， 即系有咁多寂寞的女士。 成日啲人都要上网睇，哎，我真系穷到喊啊！我真系丑到喊啊！哇，跟住咧，即系落雨整湿咗只脚，只脚臭到喊 啊！ 好容易喊啊，其实香港 都系嘅，即系唔使喊咁多嘅。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喊咗一日，唔喊咗一日，梗系唔喊啦。 7:50 听过有欣怡郑欣怡嘅先哭为敬啊！唔好喊咁多，今日开开心心过一个愉快嘅假期。 系啊系啊 系啊，可以揾啲新嘅体会啊！大家试下，例如水上的士啊。 诶，终于开通了，系咪有啦？ 系啦，嗱，7月1日今日开始咧，咁啊，亦都有一个水上的士嘅服务啦。原来已经系啊。开通啦，好啦， 我又唔记得晒嗰啲路线系点啊。 七月起咧，佢就有试办呢一个试办形式啦。 我要多啲出街先啦，但又唔得喎。而家疫情期间应该留喺屋企。 呢个出街系啦，出街你仲可以上埋水嘛，系咪先？咁啊，睇下啱唔啱大家玩啦。咁呢个水上的士服务咧，就先喺7月咧以试办嘅形式投入呢个服务先嘅。咁啊，短途嘅航线咧。成人全票的票价就$48嘅，咁每一站其实佢有几个站嘅，每一站的收费咧亦都系会有$10咁样，即系收翻嚟$10啦。 我有啲问题啊，每一站的意思即系嗰个的士唔系净系坐一个人啊。 冇错， 咁啊即系泥掹的， 你已经讲咗一个， 仲有中途站有人会落车噶。 最重要的重点咧，钟哥就讲咗啦。不过我哋先睇咗咧，就系佢有啲咩站先。好啦，嗱，咁佢有一个咧就航班时间同埋价目表嘅。咁佢咧就话系由呢个尖沙咀东啦，咁啊系啦，尖东，咁佢就可以去到红磡啦， 尖东去红， 尖东去到红磡啦，中环啦，咁啊最主要都系呢几个地方嘅啫。其实去嘅地方唔多嘅。 哦， 你讲到嚟都系三个地方：红磡、尖东、中环。 唔系咁，你呢个最简单，一定要有码头先啦。 系啦， 你不能够话好似，哎呀，我去到边一度，可唔可以呢一度 上？伸手就截啦， 系啦，即系佢绝对唔系伸手就截嘅。咁佢自己个码头，尖东嗰个佢会喺星光大道。星光大道有个位，佢可以俾大家上 船 嘅。 上 船 落船 系啦，细唔细人？我自己都开头咧，我都觉得好似钟哥所讲，喂细细地咁可以上船啦，系咪？ 得啊。 佢咧本身呢一架船咧，嗱，佢虽然叫做的士啦，你见到其实佢可以载170人 嘅。系啊，咁其实的士都系一个虚名嚟嘅啫。 系啦，即系我睇到 佢又唔系红色啦。 你头先个反应好靓喎， 咁样又唔系的士都可以有蓝 色，又唔系绿色啦。喂，即系同我哋本身的士嗰个形象唔似啊。 佢而家呢个系白色，跟住带少少灰色咁样。 但 系 佢又系一只船。 其实佢根本游艇嚟嘅。 系咯， 咁啊有好多网民就话到啦，喂，睇咗呢个水上的士啦，咁样望咗佢一眼啊，啲图片又好咩都好啦，大家个反应都系乜嘢的士嘅？的士个概念，大家可能就觉得我可能最多譬如7人，咁啊或者6-7人啦，大啲嘅， 一系细只啲， 细只啲嘅，跟住我坐上去嘅时候，我去边，跟住佢就载我去边咁样噶嘛。如果系水上的士，我嘅 concept 咧就系话，我可能我当佢都系星光大道上船啦，上船之后就同佢讲，阿船家，我想去梅窝。我想去蒲台岛， 唔得， 你可唔可以 即系载我去？ 载我过去，真系上车我，载我过去咧，冇问题。跟住就起标咁样啦，或者同你已经讲咗喺呢度起，或者个价目表俾我参考下啦。咁佢而家咧，其实佢都有航线讲到咧，就系$48全程循环线。咁我收费咧就系红磡、尖东、中环咁样循环一次咁样。 咁就$48啊？ 咁啊$48 就兜一个圈。 系啦，咁佢亦都即系有啲标榜嘅，就话水上的士咧系可以饱览呢一个维港嘅风情嘅。 咁啊，即系观光巴士。 系啦，我就觉得咁啊，即系观光巴士。其实同渡海小轮，我都系望到个风景，又好似差唔多。 咁又唔同嘅。 的士除咗人少之外咧，另外一个即系令我谂到就系应该。会快啦，即系平时你都系赶时间先搭的士啫。咁佢有冇快嗰样嘢喺度咧？ 嗱，时间上咧，佢就冇喺特别啊，佢净系话全程航行时间系70分钟，全程即系去呢几系啦， 唔 系观光船嘅时间，我觉得系啦。咁就同我哋本身嗰个 concept 咧。的士个认知咧，就好似有啲落差。 呢个名有少少 误导咗啊！ 系咯系咯， 系咪又系犯咗呢个商品说明？ 我正想讲， 要问一问。 佢喺个船身度有冇写的士两个字？有冇 taxi 咁 刻意啊？ 图片上面咧，图片上面见到佢系有写住香港水上的士呢个字样嘅。 哦， 系咧细细粒咁样写， 细细粒咁样嘅。 但系佢系真系一只船嚟， 白底黑字咁样，佢真系写住香港水上的士嘅。咁上面咧就170人咧，就真系好难讲话系的士嘅，亦都即系乘客嗰个自主性咧，基本上系冇，因为我都系要按翻佢嗰个路线去系啦，航行路线班次啊咁样，即系同我坐火车或者等巴士。其实是差不多的感觉。 即大家讲到好像他的的士那两个字呢搞到大家咁扫兴，即是吃到有点扫兴。 是啊。 咁但是好了调返转头了。咁你想他改个什么名字呢？你不可以只是说他改个名字。 观光船吗？ 观 光 船。 观光船 啊、 好了 观光船、啊。 好了如果你说我这只叫做观光船，你会不会答啊？ 哦，咁改霹雳啲啊，霹雳观光船咁样咯， 霹雳观光船，夜观光船， 或者三点观光船，因为去三个点啊嘛， 三点不露观光船都 系啊，观光艇。 好啦，如果你去到三点不露观光艇啊，嗰度咁样啦，你会觉得都系俾游客嘅啫，咁你会变咗。我哋即係喺呢度住嘅人就會覺得嗰啲嘢好似唔關我事啊！ 但係鐘哥，我睇咗個餡之後， 佢 真係 俾人 嚇 到 喎！即係中意 就係啦。That's the point. That's the point. 所以就要改個名，令到我哋覺得好似關我事咯。咁佢又唔想改巴士。即係巴士好似即係切咗啊！即係唔好意思都要咁講，巴士好似即係切咗啊！咁但係佢咪改個的士咯？咁好似關我事喎，我又好似可以享受到喎，個名又好似襟啲喎。 但 係 咪意思？平時咧，我哋搭嗰啲小輪咧，即係過海嗰啲咧。就算佢冇一个特别嘅名字，我哋要搭嘅时候都真系会搭嘅、哦，咁啊叫翻小轮咪得咯。 好啦，如果你叫翻做小轮，佢话点样收得贵啲咧？佢呢个价钱就贵过小轮， 系咪 啊？四廿几蚊 噶嘛， 小轮几蚊 小轮咯。通常加个特色落去， 香港人好识计数嘅。如果你话特色小轮同小轮，哇个价钱差咁多，我情愿搭翻小轮，因为佢而家唔系。快好多嘛，过一程海嘅时间又唔系长好多嘛，我相信唔会好多人，譬如真系翻工或者工作上需要咧，系会坐足全程嘅， 系 就唔会坐足全程， 唔会选择佢啦。 我想问佢个票价有冇改翻啊？我记得上次讲咧，佢个票价系有一个吊轨嘅位置，即系唔知点样分段搭咧。即係分段俾錢仲平過你全程俾錢咁樣嘅喎，而家係咪已經改翻 啦？ 佢全程咧就四十幾蚊啦，全程就係48蚊啦。咁啊，但係如果佢話逐段收費嘅話咧，如果係由呢一個尖東去紅磡咧，係10蚊嘅。 十蚊 係啦。咁如果係尖東去呢一個嘅中環紅磡，如果去中環嘅話就24蚊咁樣，即係佢每一個站咧，其實係會收唔同嘅價錢。如果你搭曬咁多全程嘅話，就係收呢個48蚊啦。 即係港鐵咁啦，過海就貴啲。 其實都係 同埋嗰邊就平啲。 都係同巴士又好，或者小輪都好，其實按住佢嗰個路程而收費，但係佢嗰個航線係特定噶嘛。不過嗰個重點就係、是，因為的士咧，其實真係有得啲乘客去自己。我想去邊，截車佢就載我去邊度，即係呢個先係我哋認知個的士嘅 concept 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大家有一個好大嘅討論空間啦。雖然佢嗰個叫做內籠咧，佢話到佢有啲叫做商務式嘅座椅，咁係 啦，有冇收音機聽？平時坐的士咧， 俾埋好似飛機後面啲椅背啊，你可以揀氣睇噶。 我真係嘗試揾翻一個共通點啊，你明唔明啊？叫 做露天甲板啱唔啱你玩啊？有个好靓嘅露天甲板喺个游艇上边。 唔使讲咁多啦，最得闲度揸船嗰个阿叔会唔会同你倾偈先？ 系 嗱，的士咧通常会同你吹水嘅，会唔会同你倾偈先？ 佢有机会嘅系船长室唔准入喎，呢个游艇系列嘅。 如果真系要的士啊，即系香港嘅的士咧，有时候你听撞你自己手神啦。究竟佢你阿崔杰同正话讲嘅播歌，听佢播咩歌？ 听收音 机， 我成日都听到啲司机大哥听紧二台啊。 系多谢大家， 系啊， 多谢，早晨咁多。 跟住我成日上到车之后不知几拘谨啊， 我认得你把声， 唔够胆讲其他嘢。 你咪用翻动漫天空。小说你扮声嗰啲声咯， 孟波先生， 唔系我话你都要撞手尘啊！有啲的士咧系播紧粤曲，有啲的士系播紧仲系张学友，即系四大天王九十年代，有啲可能播紧啲新啲嘅，都要撞你手尘。咁呢只船播咩歌先？ 佢冇话播歌、啊，佢净系主打系游览啫，钟哥 歌都冇嘅，咁啊自己带上车车，就带上船 车啦。 所以我觉得如果佢系要推呢个水上的士嘅服务，不如即系又揾翻我哋 concept 嘅的士嗱。例如如果喺西贡一带，你有水上的士，其实你出海。就方便好多嘛，即係有翻個系統，唔使啲人淨喺度折三板咁樣。 好啊，好啊。 係啦，咁如果有的士嘅話咧，咁啊又舒服啲，或者上面又提供多啲唔同服務，有個認可俾佢哋，咁啊坐嘅人又安心。 揾個機會我哋坐 啊，體驗下我哋一齊坐下啦。 係啦， 反正坐白車人 坐佢全程啫，我哋仲要 百幾人啊。 好啦，就嚟去到早上八點鐘啦，先聽一節新聞。 个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咦？哇！你咪李丽蕊？ 咦？你咪梁继章？ 香港地咁细，撞到叔人有几出奇啫？ 马小强 喺香港撞到就唔出奇啫。 不过喺香港电台撞到，咁就唔止出奇，直头系阿奇生阿奇啊！ 每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钟，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约定你向香港电台第二台 齐齐做一个风骚快活人。 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识唱歌嘅人同你讲，佢要唱到唔似唱歌。 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想跟空出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心窝的归宿，难道心窝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冰冻，离不开，叫孤独。 Vince 话花咗好多时间去研究今次歌曲嘅唱腔，因为佢同监制想钻研到一种自言自语，唔太似唱歌，但又能够同音乐底融为一体嘅感觉。作曲监制徐浩，填词周耀辉，编曲 Hers， 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 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 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泳儿孤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又翻嚟啦，神光第一线啦、啊！你突然间话开麦，我唯有俾到呢一个反应啦、啊，系咪先？即系我哋随时 ready 噶嘛。 阿欧果然系咩啊？嗰啲做 show 嘅即系不二之选， 冇啦，成年冇做过啦，钟哥。 哦，又唔系就系你嘅， 大家咁话啦， 勾起啲伤心事。 喂，所以咧更加要咧好好咁样累积财富，达到咧财务自由。嗱，财务自由呢四个字咧系近呢个十年咧，大家讲嗰啲金融理财好中意讲嘅嘢。嗱，今日又冇股市啦，琴日隔晚美股又做得好好啦。如果你有睇嘅话，恭喜你啦，应该都有啲斩获啊吓。咁、但系今日港股嘅优势，咁不如讲下呢一个点样可以达成财务自由啊？嗱， 首先你解释下咩叫做财务自由先？ 财务自由好简单啫，唔使负债咯。如果你去到一个唔需要喺香港生活，唔需要负债嘅一个、叫做生活模式咧，其实已经达到财务自由。 哇！咁我熄机啦，真系即刻熄机啊！好多而家嘅听众 唔系，我正正想讲，我想邀请你做 guest speaker， 唔系真系 等你去讲下咩做财务自由。 而家九成几供紧楼嘅人都唔会系财务自由啦， 啱啊， 欠债噶嘛。 就系、是、因为你做唔到财务自由，所以先要听点样做到财务自由。如果你个个都做到，你唔使扭开收音机听啦，你唔使买书睇啦。 我所以成日啲人话买楼咧，上车，我哋唔好以为你买一层楼，你系用咗。一层楼，其实你即刻变咗一个债仔， 系啊，即系要欠债啊，要还债 啦嘛，还咗一世啊咁讲。 系啊，同埋你嗰张楼契咧， 你冇见过噶， 由个 property 拥有到转手，你冇见过呢一样嘢出现噶。 我嗰次嗰次即系好耐之前啦，买楼嘅时候， 唔使嘅，立过一晚隐藏嘅，钟哥， 你都系好耐之前啦。 即系话俾你听，嗰阵时买底噶， 立过一晚 跟住系咩嚟噶？冇咗啦，已经走咗啦。 我哋快啲翻墙翻。梁荣忠敷皮买楼喺三年前嘅财金， 我梗系供啦，点会敷皮啊？息低啊嘛，息低冇理由唔供噶嘛。 系真系呢个低息环境咧，都持续咗好一段时间。咁啊，讲一啲咧，唔系我嘅心法，系嚟自外国嘅心法。点样可以咧做到呢六样嘢咧？你就有机会啊，成为呢个咧财务自由嘅表表姐啦。咁啊，睇下 Kitty 做唔做到啦。嗱，钟哥又听下，睇下啱唔啱啦。最好啦，嗱，有一个咧就未达成财务自由嘅人就系崔杰彤，有一个咧达成咗财务自由嘅人咧就系梁荣忠。 唔系，崔杰彤先至系财务自由啊！系啊，佢而家冇负债， 我连首期都俾唔起， 佢先至系财务自由啊！ 我不知我几自由，我唔知财务自由。 系啊， 我乜嘢都自由， 你人生都自由系嘛？ 自由， 你开心咯，系啊。咁好啦，咁啊，你都听下咯，咁样 我听下 咯，你都听下，系啊。正所谓即系无债一身轻啊！ 我哋咁多个人有边个最开心啊？崔杰彤咯， 系啊， 冇嘢烦嘅， 系啊。佢都有佢嘅忧虑嘅，不过唔表露出嚟啊。头先都讲佢有男性荷尔蒙啊， 佢喺你面前 系啊，喊唔会话你听， 但真系好笑， 真系好笑啊！你都想多啲烦恼系咪？ 咁又梗系冇咁讲，冇讲过头笑话，唔好逼我。 我以为你话我都好少男性荷尔蒙啊，都唔少噶咯，红豆豆 咁。好啦，咁啊，即系负债又唔好嫌多啦，系啊。咁啊，讲第一个心法咧，就系要将财务自由咧视为第一个目标咁样啊。就是你成日都要想住啊，怎样可以减低啲负债啊？怎样咧？唔好成日争人哋钱啊！咁咧，你想得多啦。跟住咧，你個邏輯或者你個腦咧都會記住呢樣嘢咧。跟住咧，你就開始，哎，係咯，唔好碌卡啦，算啦，哎，呢樣嘢唔好買啦，咁樣。 呢喺呢方面咧，係我就可以有少少咩？ 好啊，好啊， 有少少提供分享。 因為佢用 cash 噶嘛。 就係啦， 係啦，呢個都啱啊。 嗱，如果我一簽卡，其實我由嗰一刻開始，我欠債過幾月噶啦，因為我要過幾月之後還啊嘛。係 啊， 咁啊即係欠債過幾月咯。我唔簽，我永遠都係喺呢方面啊，呢方面啫。喺呢方面，我咪財務自由咯。 嗱。中哥咧就唔係用外國人嘅心法，但係佢都做到財務自由。點解咧？就係頭先 cash 啊，每次都用 cash 去俾咧，係有原因嘅。點解咧？當中亦都有一點咧，因為外國人咧好中意碌卡啊，碌咧好容易碌大咗，因為個 credit limit 有陣時都幾大噶嘛，即係有個槓桿喺度。譬如你揾一萬蚊，佢嗰張卡就俾十萬蚊你咁樣。係 啊， 咁跟住喂，其實你揾都揾得一萬，你真係碌爆佢啊，碌到十萬，你咪要還十個月咯。還十個月唔緊要啊，但你揾一萬，你有其他開支，有其他使。好多人都是因为信用卡而出事的。 不过现在有很多电子消费就即刻付钱的。即我说的是信用卡。信用卡就是迟一点付钱。 credit card 不好啦。 但如果譬如你用那些什么 debit card 啊 付回钱我那些是即刻付钱的。 即 EPS 那些。 是那些就不 是啦。是啦。所以这个财务达人外国澳洲的财务达人他都有一个提供。他说其实自己很喜欢用自动转账的方法来支付信用卡的账单意思是什么呢？他不会给金融机构收取任何 extra 多的钱。即是因为每个月他都会定时还款，譬如他那个月碌了七千元，他就会在自己的户口那里 就还回七千 元。就不会还住面皮啊。 他讲过很多次。 还住少少先啊。 千祈不要只是还面皮。 我从来都没试过。可能我由细到大我都很怕争人嘢。即是还有你会不记得了，即是还有我会觉得很蚀咯。即是如果你真的有那嚿钱，即是除非你是碌大了，你根本就没有。 你的性格就是这样，你又怕争人嘢，你又不喜欢跟人家争嘢， 是啦， 怎算呢？ 所以就坐在这里了。但是我想说，我分享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呢，他就完全跟我相反的。他那段时候就只是还面皮，那我就很担心他。 跟住他现在呢 快达。 咁樣冇 發達，仲還喺呢個世界上。 唔係，但係佢真係月光族嗰啲咯，後來變咗月清咯，即係佢又夠膽嗰陣時讀緊書又還面皮，因為我就會覺得嚇，咁你又咪即係又要俾息咯？咁你其實嗰嚿息你又唔係真係用咗啊嘛，嗰嚿錢係啦。咁點解你唔清咗佢咧？ 但有兩個説法嘅，即係嗱，又話分兩頭。嗱呢個説法最黃道正宗啦，清面皮一定唔好借咁多錢啊， 清曬 啦，呢個一定係啱噶啦，講咗一億次。但係點解嗰啲人會咁樣做咧？因為咧喺佢哋嘅角度入边咧，佢都将自己手头上嘅资源极大化咗。点解咧？因为可能佢对将来冇乜希望，佢咪将自己你而家搵嗰两万蚊，你觉得自己唔系搵紧两万蚊噶？好多人都系觉得，唉，啲钱咧又要储低佢啊，又要剩落嚟啊，跟住咧啊，迟啲失业咧又会冇啊。其实你享受唔到嗰两万蚊真正喺工资带嚟嘅快感噶。 即系譬如你搵嘅钱唔等于你可以使嘅钱啊。 系啊。 但是如果你头先个朋友嗰一种嘅生活模式咧， 使尽啊， 佢就真系喂，我搵两万，我咪用晒两万咯。咁佢个人生就会过得快活一啲啊，或者快乐一啲。佢觉得啦，当然因人而异啦。有啲人就即系我哋成日都讲个故事啫嘛，即系好似旧时城市追击或者依家东张西望最中意。哎，点解个阿婆执纸皮嘅？系咪好穷啊？唔系啊，人哋有几搭楼。咁你一定会问，你有几搭楼又唔好执纸皮啦？啊，佢就系中意有几搭楼，佢都执纸皮。呢、這个咪佢选取咗一个嘅财务生活嘅方式咯，咁每个人都唔同嘅，所以你又唔好太怪佢。 我唔系怪佢，担心佢啫嗰阵时。 系、嗯、啊，但系佢享受到嘅快乐系你一世都 享受 到。 但系我就系怕佢嗰一下享受咗快乐之后，因为始终都要还噶嘛，嗰嚿钱嗱，除非。我除非你係唔還咗嗰嚿錢，即係我當你兩萬蚊啦，每個月簽咗，跟住然之後你還免批還兩千蚊，我唔知幾多啦。咁你剩翻嗰萬八蚊咧，你攞去滾存，即係再去投資又剩咁樣。咁我就明白你點解唔攞嗰嚿錢去還住。如果唔係，我就唔係好明白咯。 呢個係個人心態嘅問題。嗱，你諗下，如果你經常去諗住我爭人幾多錢，你會唔開心？個心攞攞亂，因為你有責任感啊嘛。如果你冇責任感，你唔會諗呢樣嘢噶，係咪先？装咪装咯，系咪？好啦，你有责任感，你会谂住争人几多少钱，你唔开心，跟住你想好快还晒佢啦。如果嗰个人唔系咁样思考模式咧，佢可能觉得我还紧钱啦，我还紧钱噶，我有得还咪得咯。跟住佢享受佢生活嘅当下，咁佢会开心噶。 就慢慢还啦， 系啊，慢慢还咯，长命债， 长 命还。 系啊， 银行最惊你还钱。呢個係真嘅，因為銀行你還曬錢，佢唔可以賺你利息啊嘛。係 啊， 佢係最驚你還錢噶嘛。 係啊，所以有一種人係咁嘅思考模式， 即係早買早享受咁樣。係啦，即係嗱，譬如我咧就會可能儲夠錢先買一架車，咁但係可能我個朋友咧佢就會買咗架車先，跟住又 慢慢 話係咪咁 啦？佢會買兩架車，兩架都係公嘅。 正話歐華仔 呢一種有啲人係咁樣生活噶嘛。 正話歐華仔佢就係嗰個將我揾嘅錢再極大化咗佢啊嘛。係 啊， 唔係去到最盡啊，係直頭將佢極大化咗添 啊！系啊 ，maximize 咗嘛？嗱，唔系我嘅生活模式系咁，只不过有啲人系咁样谂啫。我自己都觉得倾向量入为出嗰个嘅。咁杰同头先即系 Kitty 头先讲嗰个心态，亦都系一个新嘅心态嚟嘅。你如果中意咗投资咧，咁你就觉得你嗰万八蚊其实都系使咗嘅，即系用咗去嘅。用咗佢嘅，只不過用咗嗰嚿錢有機會幫你滾存嘅啫，就唔係愛嚟買包包啊，或者買其他嘅嘢啊。不過咧，買包包咧又唔代表你唔可以財富增值嘅喎。 就係另類投資啦，咁 啊，就係鐘哥買嘅玩具嘅其中一個 類近啦， 另類投資。 但我哋嗰啲唔係賺大錢啊嘛。即系唔系赚，哇！就 佢自己都，佢自己都收一收翻，佢自己都收一收翻，自己明明都知道每嚿 赚大钱嘅， 每嚿其实每个玩具啦，即系讲玩具啦，或者手表啦，我暂时睇到呢啲另类投资品咧，系汽车比较蚀得多少少嘅啫，因为 嗰啲虚耗品嚟噶嘛， 系啦，即系有啲朋友话，譬如一架超跑九二年嘅，一路摆，就算日本车如是，欧洲车如是，有啲都真系翻到家乡以至赚得翻嘅。 所以你要买限量版咯， 系啦系啦。 如果你话车呢啲叫做虚耗品，必定系蚀嘅。但系如果你买嘅叫做限量版， 系啊系啊， 全球生产四架嗰啲，你咪赚钱咯。 系啦，咁啊玩具又系啦，即系如果有啲玩具爱好者。你一定知道，喂，有啲玩具真系跑赢大市噶，成日话咧叫积木黄金，积木黄金啊嘛，呢个搵一日可以再讲啦。有啲咧直情喺苏富比拍卖添 啊！你舍唔舍得卖啊，钟哥？你嗰啲玩具，即系有一日话俾你听啊，你而家手头上嗰只嘢咧，咁而家升到可能五万蚊啦，咁样你会唔会卖？ 梗系卖，唔使问，你唔使讲后边嗰四个字啊，即刻卖！ 真系。 我自己喺旁边眼见啦、 啊。你眼见佢系好爱惜， 都识咗十几年啦。佢真系抌出嚟嗰啲玩具咧，即系真系卖出去嗰啲咧，佢通常自己都有一个孤本喺度。 哦， 你千祈唔好觉得佢好轻松，其实佢玩又一嚿，即系。珍藏 嘅 一 嚿，储嘅一嚿，摆嘅一嚿啊嘛， 放售嘅一嚿。但如果咧，佢系投资有眼光嘅，佢放售嗰嚿咧，已经可以吸翻到摆 啦， 玩啦，珍藏嗰成本。 而家放晒出嚟，即系尽量系啊。 点解啊？ 断舍离咯， 系咪噶？ 身外物嘅嘢， 好啦，我哋一齐竞投梁明忠嘅玩具仓咁 样。 嗱，呢个又系其中一个啦。咁啊，短短地讲多一个啦，就系咧，即系减少一啲不必要嘅开支。嗱，呢个好重要。嗱，今日假期咧，好想同大家讲下，其实咧，今时今日咧，香港地你话喂，又话通胀又话通缩，嗱，呢个系财金字眼嚟嘅，我觉得，即系无论通胀同埋通缩咧，你食一碗鱼蛋粉同埋食一碗叉烧饭咧，大概都要五啊几六啊蚊，好似近呢个五年咧。 未變過噶。大家去茶餐廳，你會知道啊，譬如叫個 A 餐40-50蚊咯，即係跟住 B 餐係60蚊咯，咁樣如此類推。嗱，茶餐廳嘅價錢係咁，但係有陣時咧，有啲不必要嘅應酬咧，真係要減少。因為夜晚黑咧出去食一餐飯咧，夾錢咁計起碼7嚿水啊！依家即係好多時候 好好地嘅差唔多啊，真係 即係好啲啦。你唔係話喂食快餐咁唔使7嚿水，但係你話即係一間西餐廳，即係可能開始找即係有啲慶祝嘅活動咁啊，當結婚周年紀念咁先算啦。咁你兩個人咁揾一間餐廳食嘅，好好地咁，你1000-0蚊係預咗啦。咁但係如果你每個月都有一個咁嘅紀念日或者一個咁嘅慶祝活動，我當一餐飯1400蚊，你乘12個月啦。嗰度都已經係一個， 你冇講到咁大啦，1000幾蚊。就算你我唔去一間靚啲嘅西餐廳，我去一間茶餐廳，可能都要70蚊落樓 嘅。係啊， 即係就算我哋自己夾咁樣， 但 係 都要想慳下啲消費啊。即係 所以我咪有吹神廚房咯， 隔你自己屋企 煮飯，係啦，擺靚少少，跟住就 又得。 咦，你生日啊，上嚟啊，咁啊， 即係可以做私房菜啊。 好。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啦，咁今日咧又有一啲 station 嘅优惠啦， 又系， 系啊，而家真系不停嘅，不断啊，我估直至到大家有得复飞为止啦。 你真系好留意 station 呢一样， 我有啊，睇咗都去咗嘛，咪同埋我都留意下行情，即系都持续咗咁耐，仲有啲咩新花款玩咧？ 即系好多人去嘅，你知唔知 station？ 系啊， 我屋企都去咗几次，不过冇我份啫嘛。 点解啊？ 好尴尬，可能你特登想留自己喺屋企咧，自己整。靜靜地度過咧， 自己嘅 station 喺屋企， 自己屋企打下機咧，靜下。有陣時馬一佬都要啲自己靜低嘅時間。 我為咗個仔啊，機都賣埋啦。 係咩真係㗎？ 咁咪啱咯，就好似今朝阿崔傑同講嗰個啊嘛，咪留翻你喺屋企喊咯。 佢就係私人啦，私人獨潮水。 老老實實啦，你自己一個喺屋企，你享唔享受啊？ 都 OK 嘅， 咁咪係咯。 但係所以你話啲男人係咪即係自作賤咧？以前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就話：，我好孤單。我要即系识翻个女仔，到你而家有个家庭就话，我好想自己一个人，系咪自作自演咧？ 系啊，所以有阵时都系搞笑嘅。喂，不过讲呢 station 咧，之前有一次食饭咧，咁啊食完饭之后佢又派啲 coupon 啦，咁崔杰彤都知道，佢派嗰个 coupon 又话。如何抵如何抵咧？跟住、 啊、 原來都係 上網 check 翻，其實都唔係真係好抵啫。 梗係啦， 唔係好抵，係直情唔抵添。 因為咧，佢本身嗰間酒店有一啲 package 推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用佢張 coupon 咧，你就唔能夠就 join 嗰 啲 package， 係啦，你就即係當散買咁樣。 A 優惠不能與 B 優惠 同 時 享 用啊！ 你有冇想揾字典查過優惠呢兩個字個正確意思啊？正確解讀係咩啊？ 係咩咧？ 講啦。优惠的正确解读就是看似你有着数，其实你是蚀底的嘛。 哦， 所以我哋禮手又抌咗啲票，搞錯送埋啲咁嘅嘢俾我啊！ 放上網都冇啊，慳翻 用好啦。 係啦，嗱今次咧呢個從價錢嚟睇咧，我覺得都算係優惠嘅，即係因為佢咧係放兩個大人加一個11歲以下嘅小童入住嘅，咁即係一家三口啦，預你咁啊住一晚，又包呢個睇下你係要半自助午餐啦，即係定係週末嘅半自助午餐啊，咁啊1000-0蚊。咁啊，三個人噶啦，已經 1000-0蚊三個人， 系啦，即系除翻開咧幾嚿水一個人嘅就係啊，嗱，所以從價錢嚟睇咧，佢係優惠嘅。好啦，咁啊睇下內容有啲咩啦。 好唔好食 㗎？係， 我真係唔知喎，幾嚿水 唔好食嘅，你幾嚿水你去到你仲要自己煮面食。 俾下面啦，話曬都係酒店。 咁啊係，喂，一定好食喎，係嘛？ 俾下面啦。 佢冇話係賓館 station 喎， 酒店 station。 我想試下賓館 station 咁樣食，咁樣食喂大佬，我哋賓館咧嚟講都有啲半自助餐嘅。 我哋叫嗰啲咯。 外卖， 外卖，诶，你啱喎！我有一次咧去台湾，好耐年前，十几年前， 我以为我有一次咧 去 宾馆， 馆 基顺， 唔系啊！但系你知道台湾嗰啲酒店系叫做 饭 店，系啦， 都唔系叫宾馆， 唔系叫宾馆，系啦，叫饭店。咁我去到嘅时候，因为嗰阵时候我真系第一次咧去买嗰啲 package 自由行嗰啲啦，咁我唔识啦，咁我唔知算唔算俾人呃啦。 嗰啲饭店好核突嘅， 系啦，我系几乎用咗半个钟咧喺嗰条街度揾，因为佢个门口。口直头太细啦，佢仲有少少外墙剥落咁啊！我以为唔系一栋即系营运紧嘅大厦嚟嘅，咁入到去咧，因为我本身买 package， 佢话包早餐啊嘛，咁跟住但系我望嚟望去呢间嘢都唔似有一个部门系煮嘢食嘅，但系唔紧要啦，咁然后我就上去住啦，咁都 book 咗啦，咁跟住个早餐原来咧，第二朝早我谂住就打电话落去问啊，请问喺几楼食早餐啊？佢挂咗个餐蛋字喺我门口，就系呢个包早餐啊！ 你想点啊？你想点？你俾几多钱啊？ 所以咧， 佢话咗包咯，包嘛，包嘅早餐啊嘛。 所以咧，我就话大家睇个价钱嘅时候咧，可能你都要打个底，即系心理准备，唔好预即系啲食物系几咁高级啊。 唔系、 啊， 佢真系好啊呢间。你落即系如果你话喺几楼食早餐，你都仲要搭 lift 落去。 系啊，方便到 送到去你门口。 你直头 breakfast in bed 啊？ 系啊，仲想点啊？台湾啊，好难食到餐蛋字噶，佢哋朝头早都唔食呢啲嘢嘅，佢都整个餐蛋字俾你食啊！ 呢啲咪有客咯。嗱，讲翻呢一个啊吓，喺边度嘅咧？佢其实咧就系因为屯马开通啦嘛，咁啊大家都好兴奋啦，真系很兴奋。嗱，咁啊呢个邻近松皇台站啊嘅益阳酒店， 自己唱咗呢一句，拍咗条片 send 俾我睇， 系嘛？唔系真系好洗脑， 洗脑啊！ 系啊，咁啊呢一间酒店咧就系邻近于呢个松皇。皇台站噶啦，咁啊就有呢一个嘅卖点啦，咁你可以搭住屯马线咁样到达呢一间酒店咁样，咁佢咧仲推出咗，即系除咗话价钱相对便宜之外咧，亦都系一个 family 嘅 package 啦，佢仲有一个特色嘅，就系包埋咧一个日间开逢巴士本地游行程。嗱，头先阿小白就讲咗呢个水上的士啦。其实都是观光啦，咁佢呢个酒店咧就安排咗一架开逢嘅巴士，咁佢咧就安排埋咧成日嘅即系时序系点样噶啦，嗱十一点半啦。你食用呢、這個半自助嘅午餐，咁啊、好啦，食完啦，咁啊大概三點鐘咧，你就可以開始搭呢一架開逢嘅巴 士 啦， 有巴士 可，係啦，去邊咧？條路線四點三咧就遊覽呢個迪欣湖，係啊， 喺土瓜灣去迪欣湖， 所以三點鐘開車，四點三你就去到迪欣湖。 不過咧，老老實實去迪欣湖咧，即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好好多，嗰度咧長期都唔夠車位， 難泊車啊。 跟住咧，你喺門口泊車咧，十五分鐘到你就會抄牌， 哦， 再十五分鐘你要抄多另一張牌。 唔係迪欣湖嗰度好似係咪啊？唔係嗰個欣澳有個停車場， 去到迪欣湖之後點先？係咪到此一遊落？ 未遠，未遠， 有冇落車㗎？有冇落車 影張相？ 我相信有啩，有嘅。 有冇去过迪欣湖啊？仲 有， 其实靓嘅。 我唔系我冇真系落去玩过，我有经过咯，即系我冇真系落车去睇。 未完噶，未完噶，五点钟就去到欣澳海滨长廊，嗰度都系打卡圣地啊。 系 六点二十分，好准确。就搭呢个开逢巴士咧，驶经呢个南湾路观赏日落。嗰度咧，其實即係嗰個飛機維修區嗰度啊，係、哦、啊，都幾靚嘅。如果你去影相， 但冇得落車㗎，嗰、那個南灣路依家全部。再擺埋水馬添啊！ 所以佢咪喺架巴士嗰度俾你欣賞呢個日落咯。 係啊，開逢咯，所以要。 喂，阿下層有冇冷氣㗎？嗰個開逢巴士？ 佢又冇讲到咁仔细喎， 好似有嘅，好似 系嘛， 应该有啩。 如果我唔想参加，想留翻喺间房嗰度，得唔得咧？ 得， 但系其实佢最后咧七点几咧都会翻翻去市区噶啦，就驶过呢个昂船洲大桥咧，饱览呢个日落嘅景观。 即系日落咗咯，正话 系咯， 唔系咁你 日落好短嘅，就分零钟嘅啫， 有一段时间噶嘛， 啱啦，一千次日落，有啲嘢要睇一千次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一日是一年的第18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83日。2007年7月1号为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而在香港维多利亚港举行的幻彩咏香江暨烟花汇演，共43栋楼参与盛会，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正所谓人冇梦想，同条咸鱼有乜分别啊？ 我唔想做咸鱼啊！有冇人可以指点下我啊？ 放心交俾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七月十号开始，逢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如同你分享成功嘅追梦故事。 只要有梦想，咸鱼都可以翻身噶！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双粮。 暑假期间，我哋会有啲特别嘅环节咧。今次呢个动漫天空小说咧，就喺我哋呢一个晨光出双粮里边出现啦。 系啊，正啊，因为平时咧，我哋都会喺呢个环节嗰度咧讲一啲动漫啦，系啊，咁啊有啲我就唔系好识噶啦。不过咧唔识嘅时候咧，今次犀利啦，可以参与，可以演绎下呢、這个动漫天空小说咧，其实就好似一个广播剧咁样嘅。 系啊系 啊, 啊，每次我哋就可以演绎里面嘅角色。 系 啊, 是啊， 就算我唔知道个古仔讲乜，我都可以参与嘅。 唔系你估？ 嗱，而今个礼拜咧，我哋就会攞咗《美少女战士》第一集嘅剧情咧，嚟到去做一个嘅广播剧嘅版本嘅，亦都希望透过呢个广播剧咧，你可以系感觉到个画面，合埋眼听就啱啦。 动漫天空小说《美少女战士》第一集， 故事一开始听到佢咁讲。 你好，我叫月野兔，十四岁，读中二，性格方面呢，做事好失魂，仲好容易喊添噶。 呢个经典嘅故事就由呢段台词开始，女主角月野兔仍然瞓喺张床度，妈妈就话啦： 阿兔，八点啦，起身啦！ 月野兔大叫： 吓！ 阿兔赶住出门口，可爱嘅女主角性格必定系难瞓，又有啲失魂。 我翻学啦。 在翻学的途中，月野兔见到有三个细路仔在条街道对付一只猫仔。 打佢！ 阿兔走埋去叫佢哋停手。当佢抱起呢只深蓝色猫仔嘅时候，见到佢个头贴住一块胶布，搣开之后，竟然发现有一个半月形嘅图案喺只猫仔个头上边， 系新月印。 呢只猫仔好敏捷跳咗出去，望住阿兔。正当佢哋四目交投，翻学嘅钟声响起，阿兔当然系迟到啦。这个时候老师出嚟啦， 你上次英文考试嘅成绩得30分啫。 镜头一转嚟到一间华丽嘅首饰店，店铺突然变咗一个幽暗神秘嘅地方，贝尔女王出现啦。 由于未揾到魔幻银水晶，冇办法俾到伟大嘅支配者用。唯有将人类嘅力量应付住先啦， 然后派出妖魔魔家。 人类真系愚蠢啊！将你哋嘅能量献俾我哋伟大嘅支配者啦！ 顾客戴住嘅戒指同埋耳环不断吸收紧呢啲人身体上面嘅能量啊！翻到屋企，阿兔俾妈妈知道自己考试唔合格，佢细佬就话啦： 有咁嘅家姐，真系好收家。 阿兔入房瞓翻上床，之前嗰只猫仔由窗门擒咗入去，仲开口讲嘢。 我叫做露娜，我一直揾紧你噶。 点解只猫识讲嘢嘅？ 阿兔以为自己发紧梦。露娜喺呢个时候攞咗粒月球石出嚟俾阿兔，仲咁讲添。 东京会有怪事发生，你已经被选为 Sailor Moon 啦。你仲有一个使命，我要同你嘅同伴揾翻我哋嘅公主啊！ 阿兔仲系唔信，露娜就叫佢跟住讲啦。 月灵镜力量变身， 阿兔跟住照讲。 月灵镜力量变身。 奇怪嘅事情出现啦，月夜兔开始变身，佢身上传统嘅日本校服变成短裙，戴上红色手套、红色长靴。在首饰店，妖魔魔家正想对人类施毒手的时候，月野兔来到了。妖魔魔家问， 你是谁啊？ 我就是爱与正义、穿水手衫的美少女战士四里门，我要替月行动，警恶情奸。 露娜就说， 还坐在这里做什么啊？快点战斗啦。 阿兔听到之后竟然喊了出来。这个时候，一支玫瑰花突然飞了过来，一个身穿黑色礼服、戴住面罩的人站在窗边，他说， 我就是礼服蒙面侠，只是喊是解决不到问题的四拉门。 不是这样，可以怎样啊？跟着我说，月面飞击。 四拉门将他的头饰除了出来大叫， 月面飞击。 头饰变成一道强光，向妖魔魔家飞过去，将他消灭了。礼服蒙面侠就话啦： 你做得好好啊，今晚嘅事要好好记住啊。 然后佢就消失喺漆黑嘅夜中。四娘们觉得佢好有型，块面仲红晒添。第二日翻到学校，女同学话发咗个梦，见到四娘们消灭咗只怪兽，但系阿兔话： 依家好攰啊，俾我瞓多阵先啦。 呢套经典动画就是咁开始啦。除了令到美少女呢个新名词出现之外，仲令到水手服多了一个新定义。 崔洁彤饰演月野兔，林慧饰演露娜妈妈贝尔女王，阿奥饰演细路妖魔魔家，白元浩饰演老师细路细佬，梁学熙饰演细路礼服蒙面侠，梁荣忠饰演旁白。动漫天空小说，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无论无我的剑，斜道外魔星际飞驰，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与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美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身体透光圈，像两眼都见，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虽诡计多端，但美少女一变，邪道外魔都奇一变。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要我手握天与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心田，身体透光圈，合上两眼都见，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虽诡计多端，但美少女一变。邪道外魔都奇一变，美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身边。虽诡计多端，但美少女一变，邪道外魔。 杰同我哋肚饿啦。 吓、啊，我想食中餐， 我想食西餐， 我想食大餐。 点解揾我呢？ 因为你系崔神厨房。 冇问题。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好多人讲嘢都有懒音，亦有人因为咁走去睇医生，就好似佢咁。 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嚟，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嚟。 到底在头先的声音片段当中，阿星一共讲了几多个懒音字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可是开始的顿润，那你 real 了就在心里游戏的节奏，大乱剧情发展，一丝心细的温柔，万手化动成尘埃，情绪是淡忽弄谁还在摇摆。自情者不可以说爱，但是你那容易眼神扫不出的波点，怎么还不说白，怎样才能解开那人的进来跳关。 讲懒音字的人总有一个在阻紧，就好像他咁。 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嚟，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嚟。 喺头先嘅说话片段当中，阿星同时犯咗声母混读同埋韵母混读嘅问题，错误咁样将 N 声母同埋 L 声母混淆咗。所谓嘅 N 声母，其实系一个鼻音，发音嘅时候气流通过鼻腔发出。N 声母的字除了个你字之外，亦都包括过年的年字、大脑的脑字等等。至于 L 声母是一个边音，发音的时候气流在舌头的两边通过，就好像连续的连字、老人的老字一样。今时今日，好多人都会将 N 声母鼻音同埋 L 声母呢个边音混淆咗嚟读，就好似阿星头先咁样。 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嚟，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嚟。 另外一个阿星犯嘅错误就系 N 韵尾同埋 NG 韵尾嘅混读啦。之前都讲过啦，好多香港人都会将呢两个尾音混淆，其实。发 N 韵尾的时候，舌尖要向上翘，抵住上齿背。例如，新新这个音就是这样读了。发 NG 韵尾的时候，舌尖部位就要抵住上软腭。例如，生生。所以在头先的例子当中，阿星一共讲了两个懒音字，正确的读音应该是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来，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来。阿星你都试一下， 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来， 李医生， 李医生 叫你， 叫你 伸条脷出来， 伸条脷出来。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嚟， 再讲多次。 李医生叫你，李医生叫你，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嚟。 李，姓李嘅李，唔系你。李医生， 李医生叫你伸条脷出嚟。耶，搞掂。 记住啦，今日开始，除咗要管好自己，亦都要训练下条脷。下次当李医生再叫你伸条脷出来的时候， 希望你可以正確咁樣將啲說話講清楚啦。 除咗懒音可以练习好啲之外咧、你觉得啊，一个人啊嘅聪明可唔可以练翻嚟嘅咧？ 应该得嘅， 系即系靠后天嘅努力 啦，阅读啦，系咪培养啦咁样？咁有啲人天生真系叻嘅，又冇办法嘅， 食豆咯， 食豆聪明啲系嘛？ 聪明豆啊嘛。 我以为食葱聪明啲， 唔系我坐咗呢个位咧，因为钟哥平时坐呢个位咧，佢谂到嗰啲嘢啊， 就要 系啦。我套用翻佢嗰个， 可唔可以俾我坐下？唔知道我有冇同样嘅效果咧？ 有 机会 大家换下位啊嘛！ 音乐椅咁样， 平时佢就 即系一坐喺呢张凳， 系咯，就 会 有 呢啲 get 啦， 思潮就会涌现 出嚟，就作动啦。 我原先都唔系好明白嘅，不而明白咗啦， 都系呢张凳搞怪。 师傅明白了， 系啊，呢张凳系旺啲嘅， 正 摸摸佢先，对我哋好啲啊！我哋想加人工啊，四个一齐加唔该。 咁咪我摸下， 摸 下， 摸 走啦，摸走。 掂啊！呢一张凳，唔好话俾人听啊！调走佢，调走呢张啊！ 正正收埋佢， 神光独有， 梗系啦， 唔好留俾下集。系或者有啲贫穷户咧，我哋二台有啲贫穷户先借俾佢咗。我哋锄强扶弱噶嘛，系咪先？ 咁啊，讲翻呢一个聪唔聪明先啦。除咗食豆之外咧，原来啊，即系根据一个关注大众心理健康嘅频道咧，佢都分享过六个聪明人先至有嘅习惯嘅。咁睇下我哋咧可唔可以学到？咁睇下又或者本身自己已经做咗几样。看看够不够聪明啦。第一就是发白日梦、 哦、 有没有发白日梦的习惯呢？ 有中国影举手了，中国影举手了。有这样的习惯、啊、小白有没有、這個 有的，不过我发觉近这几年呢发白梦的时间少了， 直接睡着了，是吗？直接入睡， 睁眼想着、啊、发白梦，怎知五秒的白日梦都未开始，五秒我已经睡着了。 我也有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你很少、啊、 我 即是你没什么发白日梦， 你 说 你 太忙了， 你说啦，我有时喺架车嗰度咧，我个脑唔知谂紧啲乜嘢， 系咩？ 真系好多驾驶者依家都有呢一个状态。 喂，揸紧车嗰阵时，算唔算话嗰啲发白梦？嗱、啊，发白梦可以即系揸车可以反射嚟噶嘛？ 系啊，揸车咧就用意识揸嘅。嗱、啊，当然我咁样讲，好多人闹爆我啦、 啊。 但系即系驾驶者好多时候都系用 纯粹分享下啦。 系用一啲即系叫反射神经去揸、啊，但系我个脑系唔知谂紧啲咩。我成日都谂到好夸张，例如啊，第时发咗达会点啊？望咗层楼，望住嗰层，哇、啊！呢个豪宅原来咁靓。咁样啊，豪宅啲人就咁样生活。 你会净系你啊？我行过嗰啲咩避风塘嘅时候，都谂点解我冇一架嘅？ 系啊系啊，有阵时我行过你大埔嗰度咧，我都同阿观音入两入噶，系啊， 倾几句咯，睇下有咩借啊 wish 啊 ，make a wish 咁样啊，我成日都系咁啊，所以个脑就系唔知驾驶嘅时候发白日梦，帮唔帮到手啊？ 其实发白日梦嘅意思咧，即系除咗话放空之外咧、可以做一啲唔使用脑嘅活动咧，都算系叫做发白日梦嘅、哦，即系当即系总之俾个脑咧去到松弛，就同平时用佢嘅方法唔同咧，都有达到嗰个效果噶啦。咁、佢其实话咧有研究发现啊，如果咧嗰啲即系做实验嘅人咧，用脑筋即系做一啲好 burn 叫做烧脑嘅工作咧，即系好用你嘅脑汁嘅工作咧，期间抽空做一啲咧让大脑放松嘅工作嘅话咧，或者一啲活动嘅话咧，就会做到一啲即系譬如做一啲唔使用脑嘅玩意，譬如咧填色啊，系啦，即系完全唔需要用脑。之前我哋咪话嗰啲， 跟住同你讲填色都要用脑噶， 填曼陀罗嗰啲咧， 系、 啊、 随心填嗰啲， 系啦，咁样咧就可以提升到你嘅努力，哇！即刻完全系阿升个环节，提升到你嘅努力，系啦、就有效率咁样咧，系解决嗰个问题嘅、 哦。有啲朋友中意慢跑都系因为呢个原因，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放空嘅。 但我唔中意慢跑都系因为呢个原因。 你中意快跑啊？你中意跑山？ 佢中意 冲啊！太闷啊！ 太闷系。 我发白梦咧都已经发到发完啦。都仲未跑完， 系都系有阵时一个人咧孤零零跑步咧、 啊， 又 系 好似好 sad 咁样， 系， 所以我都好欣赏嗰啲可以一个人慢慢跑咧， 好犀利啊！ 跟住咧张张相铺上网，我跑咗十五 K 咯，一个人咁 样，系、 啊、有冇得做假嘅咧？其实嗰啲 K 数。 有嘅， 都有嘅。你 揸车，其实明明揸车冇跑过， 你冇铺个时间出嚟咯。 你譬如踩 roller 咪得咯。 踩 roller 其實個速度你踩慢啲都係跑步， 係喎 係 喎， 跟住踩單車咁樣，跟住你影相之前攞去實有洗手間附近淋兩淋， 係喎，好計。 你使乜咁你就咁 P 圖 P 圖落去咪得啦？ 女明星都係咁。 係啊 ，P 圖咯，你寫15K 啊嘛，你寫50K 都得。 唔係啊，嗰啲係佢哋升上用 app 升上去㗎， 有 GPS 嗰個有條路軌 咧。咁但係佢會睇到你嘅時間㗎嘛？ 咁所以你咪話用 時間慢唔緊要啊？但你都係跑咗15K， 慢真係唔緊。 唔 係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頭先話揸車啊，時間太快啊，根本就太假， 所以就踩 roller 咯， 本就太假。嗱，證明我哋唔係一個聰明嘅人啦，諗一個咁嘅方法呃你，都諗咗咁耐，其實簡單啲啦，揾個人幫你代跑咪得啦，係咪先？正人出口。笨人出手啊！ 去到嗰度，喂 ，change 聪明嘅人，哎 ，Kitty 啊，你呢排哦，好似发胖咗少少，不如你跑步啊，代埋我电话得唔得？跟住你啊，我好啊好啊，真系觉得自己好肥，咁你跑跟住我攞翻部电话， 借只表俾佢得噶啦， 系咯， 电话唔使啊，而家 真系啊，好， 继续讲啦。呢个唔知道系咪聪明嘅做法啦。嗱，第二个习惯咧就系佢话朝头早会计划全日嘅行程嘅，有冇咁样做咧？即系晨早流量起身，嗱，钟哥又举手啦，都关。佢事嘅系啦，朝早咧可能甚至有个清单，啊你都举系啦，咁啊预早咧就掌握晒今日所需要做嘅嘢啦，咁啊当中可能会面对困难，你自己都即系心里有数啦，咁啊俾多啲空间自己做咧，就会容易完成工作多啲啦。第三咧呢一类人咧，即系话比较聪明嘅人咧，佢哋中意自学啊，遇到难题嘅时候咧，系会自己谂计多过揾人帮手嘅。 哦，有， 诶又举手啦，钟哥。 有冇舉啊？ 有啊， 系啦，呢个我都要举。 你又举啊？ 而家最大嘅， 你又举。 唔系，而家最大嘅师傅系边个啊？坊间好多人都系认同 啊嘛，系嘛 ？YouTube 啊，咁呢个都系自学啊，系咪先？偷师都系学啊。 哇！依家咧真系好夸张。我近排有考一个试嘅，即系纯粹经验分享。嗰个考试咧会有啲精读班嘅，咁啲精读班咧，嗰个人放晒上去 YouTube 嗰度。咁我就喺度拗头啊！咁佢赚咩钱咧？除咗广告钱之外，佢真 系 好有心机嘅，即系将嗰个考试嘅内容咧深入浅出咁样教导你。啊 ，YouTube 真系一个好共和同埋好无私嘅世界，真系 呢个人咧就系聪明嘅人啦。 点解？ 点解咧？之后我落嚟讲嘅一个特点，即系呢个聪明嘅人嘅特点咧，就系佢中意让人变得聪明。 哦。我決定行 YouTube 呢條路線。 嗱，佢咧 教人日文啦，係嘛？ 咩都好啦， 教我 教人整叉燒都好啦。 係喎， 例如就係咁啦，即係譬如阿小白識得整叉燒咁樣啦。一个冇咁聪明嘅人咧，佢就会攞嚿叉烧嘛，哇，系咪好劲啊，好正啊，我识得整叉烧嘅咁样。但系一个聪明嘅人咧，佢就会攞嚿叉烧翻嚟，然后咧佢就会话：你想唔想学下整呢个咁好味嘅叉烧啊？咁其实嘅做法咧就系咁样，慢慢去到解说，等其他人咧都可以从中得到一啲道理，同埋有啲得着嘅。 钟哥又做， 钟哥又直头举晒两只手啊！ 做开佢用前半生嚟做咗噶啦，呢每样嘢 佢身体力 系啊，佢每一样嘢都会 以生命影响。 而我亦都系真系， 钟哥你已经感动到我哋啦，钟哥。 而我亦都系一个受惠者嚟嘅。你见头先聪明豆嗰啲咧，好明显系用年与日去训练 我， 先可以做到。 系你嗰张凳啫， 唔关事，佢自己好好中意搞呢啲 get 噶。你认真留意， 佢嘅念力喺张凳嗰度， 你认真 坐咗喺张凳嗰度啲念力噶嚟啊 ，feel 到啦系嘛？同埋咧，佢好好嘅，即系佢话诶呢种聪明嘅人咧，佢唔中意用即系一个气势啊，或者唔中意即系自吹。自律令到人哋信服嘅，佢系真系用道理咧讲到人哋明白为止啊！佢举埋第三只脚啦，已经 要啊，要举晒啊佢。 有冇留意翻？其实佢系做早操嘅， 其实喺后面拉紧。 其实佢冇回应到你任何嘅问题，佢只系想拉下筋啫。你谂多咗啦。 好，第五个习惯啦，系啊，仲有两个吓。第五个习惯咧就系唔容易放弃嘅。佢话呢啲聪明人咧遇上失败嘅时候咧，多数都系会再接再厉，然后咧试到成功为止。 哦、肯定要举啊！呢个钟哥系啦，我从来都冇见过钟哥放弃嘅。 小心挫亲啊！佢直头连两只脚都举高埋啦。 不过人大咗咧，就愿意放弃嘅嘢反而多咗嘅。即系细个咧，就真系会一股气啊，或者一股蛮劲咁样做 啦。 依家咧就唔系放弃，要咧见到前面有个墙壁啦，你要谂计仔点样跨过佢，或者点样越过去，或者点样兜过圈。一硬碰咧，真系冇乜着数。 系 嗱，有啲人就觉得硬碰先系有勇气啊嘛，咁样。咁我唔系咁样觉得嘅，即系会有啲计仔咧，可以越过嗰一样。你本身觉得系一啲难咗嘅嘢嘅，咁所以咧。 呢、這個先為之聰明，你今日個命題係聰明， 係啊 係 啊， 同埋動腦筋嘅一個狀況。 轉個方法又唔代表完全放棄，只不過係換個形式啫。 用個聰明嘅方法去解決件事嘛。係 啊，同埋可能嗰個時間未必咁啱，有時真係天時地利人和，即係你而家呢一下放下，唔代表你永遠放下。係 啊， 到到啱嘅時候再攞翻出嚟。 冇錯冇錯， 如果無往而不利啦，嗱最後咧，即係根據呢一個頻道所講啊，聰明人嘅習慣第六個咧，佢哋都會。做一个活动就是冥想啊， 冥想 系啊，呢、這个有 冇啊？冥想同白日梦 系咪就系阿钟哥之前嗰两粒波子嘅练习就系冥想、啊、一粒啊，一粒。 佢话佢就两粒波子，但系用就用一粒，明白吗？ 我成日都记住，唔知点解 你唔使记住啦。波子呢啲好过人嘅，你唔好乱咁攞出嚟讲。 咁我都系讲翻冥想啦。 好啊， 嗱，佢话冥想咧系可以提升到一个。智商喎，點解咧？有研究發現，有研究發現咧，冥想提升智商之外咧，更可以咧係改善呢個集中力啦、創意力啦、記憶力啦，同埋認知能力，亦都同時間咧可以做到減壓嘅效果。 嗯，咁我哋今日咧就用多少少時間 冥 想 一 下。 冥想嗰陣時係諗緊嘢定係冇諗嘢嘅咧？其實。 好多方法嘅嗰啲正观嗰啲，一开始又叫你谂嘢，跟住就叫你唔好谂 嘢， 最后就叫你谂翻嘢咁样，类似呢啲方法咯。 迟啲等阿钟哥再教讲多次嗰个波子嘅练习啦。 好啊，好啊，咁可以认识一下啦。希望大家今日都过得轻松一啲啊。 亦系有多项嘅防疫限制。包括往来人士必须打咗新冠疫苗，使用指定颜色健康码，禁止进行高危场所，例如酒店入面的泳池和其他的水上设施。有指澳门当局将本港的27岁机场地勤个案不列作本地个案处理，认为无需要再重新计算清零的日数，亦即是今个月3号本港将会达到连续28日无本地源头不明个案的标准。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新加坡将会放弃追求新冠病毒零确诊的清零模式，改为采用分阶段重新开放的策略。因為當地防疫官員認為清零需要嚴格防疫措施，不可能長久維持。按照防疫官員描畫的路線圖，新加坡將不再大規模追蹤病人的接觸者，允許旅客免隔離入境，以及恢復大型聚會。當地衛生部門星期二起已經改變病例通報內容，不再公布病例者的年齡、職業等個人資料和曾經到訪的公眾地點等，改為著重分析趨勢。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公布2021年的受分名單，獲受分函或者家長的人數再創新高的746人，當中3個法官獲得分函，律政司上榜人数由去年的1增至到9个，包括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明报报道。 成报报道，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4周年，朝早会举行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加上正值中共建党百年和香港国安法实施1周年，警方严阵以待。昨日灣仔會議展覽中心一帶實施封路措施之外，出入口築起大量水馬，幾乎五步一警在門外駐守。新任警務處處長蕭澤怡下午3時親自到會展督師。另外，警方反恐特勤隊和鐵路應變部隊近日特意抽調人員在金紫荊廣場會展一帶和人流較密集的港鐵站作出反恐部署。據了解，警方會部署過萬名警力，不排除會封閉圍院，亦都會留意各區街站。成報報導。 信報報導，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在6月4日朝早被警方以涉嫌宣傳或者公佈未經批准集結為由拘捕，翌日获准保释，不过他昨日遭撤销保释，并且再度被捕，被正式落案控以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听日将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就幸同今个礼拜二曾经在社交媒体转载七一维园见的图片。

七拜奶。 Kitty 今日带你玩下玩具好吗？ 好啊。 嗯，我哋今日咧请嚟啊 Unbox 呢间公司嘅 Director 啦 ，Leo 啊吓，施志杰啦，同我哋去倾下偈。Leo 早晨啊， Hello, 早晨 ，Leo 啊。嗱，玩具咧，头先钟哥已经入咗嚟打个招呼噶啦，跟住咧如数家珍讲咗好多咧嗰啲朗胶公仔啊，点样去监收啊咁样啦，更加咧攞住 Leo 神今日带嚟少少嘅玩具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因为都攞咗好多唔同嘅版权啊。嚟緊就係呢個悠遊白書，你細個有冇睇悠遊白書？ 有啊，我哥好鍾意睇㗎呢套。喂，但係咁玩具都有好多種㗎嘛，問下 Leo 其實你係做即係做邊一範嘅 起家 先 呢？ 係 啦 ，hello， 係嗱，其實我哋就如果做玩具開始呢，都係行朗膠先嘅。咁、呢就早喺大概八年前到啦，咁我哋就喺香港就 set up 咗 Unbox 啦，真正 set up 呢係英國嘅。系、 哦、 啦，咁其实系我英国嘅拍档咧，佢喺十几年前已经有呢间公司。 嗯， 不过呢间公司唔系佢最主要嘅业务。 系， 咁而佢最主要嘅业务咧，另一间公司咧就叫 Together Plus 嘅。 嗯， 咁佢哋系真系做一啲好 mass 好大量嘅授权玩具啦。 嗯， 譬如Mario 啊呢啲咁嘅公仔，因为早喺十几廿年前其实。小朋友中真系仲系玩紧玩具嘅， 系 系冇咁多手机，冇其他，冇咁多其他嘅。 钟哥而家都玩紧嘅， 我都会有储嘅，依家就唔系玩咯，好似艺术 品 咁样咯， 收藏品咯。 你譬如咧喺嗰个有唔同嘅展览咧，尤其是当代艺术咧，好多时候都会加入啲雕塑或者朗胶嘅元素，譬如喺呢个巴素尔艺术展啊嘛，系咪啊？都有一嚿嘢咧，系我觉得哇！即係好似我平時玩玩具展嗰啲咁樣擺咗喺中間，但係嗰嚿嘢就價值不菲咯，已經係 冇錯。 我估即係玩玩具嘅朋友一定會聽過 Leo 或者 Leo 公司嘅名字啦。咁樣嗱，頭先話用朗膠去起價啦。咁、首先講下個熱度先，究竟呢門生意有冇得做啦？個熱度嘅意思係咩？香港嘅粉絲係咪好瘋狂，以至台灣、中國內地，以至新加坡或者其他東南亞市場，其實哇殺咗一片南海出嚟㗎啦，唔係日本人專美㗎啦咁樣咧。 嗯，係嘅，嗱當然啦，可能如果大家有翻少少年紀咧，可能都知道玩呢個朗膠啊，或者啲玩具咧，或者我哋叫做一啲叫做collectible 啦、，designer toys 啦，其實早喺可能廿年前都有一個、有一個熱潮喺度嘅。 係 咁啊。嗰陣時咧就係啲大哥啦 ，Eric So 啊 ，Michael Lau 佢哋啦。咁、但係因為可能就係亦都係即係個環境改變啦，咁、令到佢就即係個熱潮就冇咁勁嘅。咁、其實真係喺翻呢即係啲可能啲六七年前開始慢慢又翻嚟啦。咁翻嚟當然啦，因為大家都係做一啲即係量少啲嘅，咁所以咧一定會行朗膠呢個玩法嘅。同埋因為朗膠咧喺日本咧。都一直都有呢個文化， 是 就是玩一啲咧自創啦、特別嘅設計啊，或者好少量嘅，咁佢哋咧通常會喺一啲日本一啲叫做一啲當係一啲玩具展啦、或者一啲好 figure 嘅展咧、一兩日嘅啫，好簡單嘅，咁佢就賣佢哋自己嘅創作，咁呢樣嘢咧其實都一直 keep 住嘅，不過咧之前就已經冇太多人再留意，咁啊淨係得一班咧。好專嘅、好資深嗰啲 collector 咧、真係會飛去日本買啊，或者喺網上 bid 翻嚟。咁啊，當然啦，我哋又咁啱啦，喺呢個轉型啦，想做一啲真係自己中意啦，同埋一啲有特別設計嘅嘢啊！ 你其實同我都差唔多年紀啦，咁係咪都將一啲集體回憶咧，即係都啊嘗試下傾翻嚟啦？嗱，我認識Leo 咧都有買咗佢好多唔同嘅玩具，首先係。我啲糧啲人工就俾晒佢，嗱佢首先佢整嗰個回魂夜嗰個 figure 咧就同邵氏去傾嘅咁樣， 冇錯。 咁啊仲有殭屍先生啦，咁與此同時咧之前好似都同巨象堂有合作，一足球小將啦，係足球小將嘅玩具咧，再延伸就係最近啦。即系伊藤润二恐怖大师，嗱依家阿 Leo 都带咗一盒嚟啊 ，Leo 阿 Kitty 你睇下呢一嚿伊藤润二，你感觉点样？ 怪奇箱，我知道伊藤润二系画呢啲嘢嘅， 系啊， 系啦，哇！但系哦，佢呢个系好似盲盒嗰啲咁样咧， 系啊， 即系一套有六个款，咁睇下你开到边一只，哦，几得意喎！咁即系话其实 Leo 系叫做设计一啲玩具去做出嚟， 应该系倾啲 IP 翻嚟啊， 倾咗个版权翻嚟，咁点样出咧？ 集嚟，系咪都系你哋嘅 idea？ 系冇错。 即系譬如呢一个嘅伊藤润二挂其上嗰六只嘢系点嘅样？咁其实系咪你哋、你哋俾 idea 出嚟？ 其实我可以咁讲啦，即系我哋每个即系做嘅公仔咧，都有故事嘅。 哦， 系因为我哋。基本上我哋真係自己親自去參與好多，咁就以伊藤潤二呢個為例啦。其實呢一套嘢咧都係機緣巧合嘅，咁咧就試完就係我哋日本同事咧又係參加啲玩具展咧，咁咧佢就撞到一位咧雕刻師， 係 喺日本好出名，即係雕一啲好奇怪啊、恐怖嗰啲嘅雕刻嘅。咁佢咧就申請咗就做呢、這個伊藤潤二嘅一個雕塑，其實。本来佢哋可能系好少嘅，卖一日，纯粹攞一啲我哋叫 one day license 咁样去做。咁、我哋见到嘅时候觉得好吸引，咁啊，于是乎就直接同佢讲啦，咦？如果你咁樣做真係好嘥喎，有冇興趣我哋一齊去做咧？ 做多少少啊，唔好話量產咁誇張啊，三千套咧， 其實我哋都唔知，其實坦白講我哋都唔知買幾多嘅，只不過係話，我哋第一，我哋做嘅基本上咧，我哋自己都係 fans 嚟嘅，即係話咧，如果你見到我哋出嘅一啲。授權嘅東西嘅話咧， 係 嗰啲係真係我哋自己中意先去做嘅啫，又話咁 為興趣咁去講到，好隨心 嘅 啫。 其實真係嘅，因為有啲朋友都有問過，硬係覺得我哋啲嘢有啲唔同。 係 咁，我哋最終我哋諗到嘅其實自肥先， 係自肥先用翻依家呢個 term， 係啦， 即係自己中意嗰啲嘢出先，所以。佢今日帶咗另一個就係《幽遊白書》系列啦，咁嗰、個《幽遊白書》又係，哇！細個睇呢個叫做妖狐撞馬啊，睇呢啲桑園啊咁樣，哇！好多我細個好沉迷噶，即係關於《幽遊白書》呢個嘅動畫啦。咁當然你話喺神光入面我會修飾下自己嘅，但係咧即係嗰種暴力美學啊，同埋嗰種血腥感咧，就係細個覺得正嘅，同埋即係都係十二點之後先有得電視台播啦。 哦， 係 啊， 係 啊，係啊。 知咩料啦？十二点之后先播嘅，第一部《圣斗士星矢》，唔系啊《城市猎人》，第三部已经去到《幽游白书》啦，系咪先？咁所以真系好正。嗱，头先就讲话自肥啦，但系个过程之中，如果用自肥嘅角度出发，咁你去监修或者喺制作嘅过程之中，你咪会更加力尽完美咯。因为既然我都系想做好佢啦，变咗要用好多时间，以至嗱，因为疫情。有冇影響到你嘅生意嘅 business model 先？ 坦白講，疫情咧就唔算有太大影響。其實你都知啦，即係我哋做呢啲 figure 咧，都係即係啲人都係想開心啦。咁因為疫情嘅關係，就大家都少咗旅行。其實每個人啊，我相信都有啲 budget 咧，即係撥喺唔同嘅消費上面嘅。咁正正就係因為有啲 budget， 譬如去旅行嘅地方咧，唔使點用啦。咁所以咧，就反而咧。就多咗喺屋企玩，咁就买玩具啦，买一啲佢鍾意嘅呢去开心下。咁、所以呢、這个好彩嘅都系冇乜太大嘅影响嘅。 係啦，咁下一集呢再同 Leo 啊傾下喂究竟啊即系生意道路系咪一帆风顺呢，系咪 边啲好卖啲啊， 係啦，同埋喂有冇试过一啲失败嘅经历啊，咁下一集呢我哋又试下同 Leo 呢讲多少少啦。唔该晒 Leo,thank you.Thank you. 不如今日口淡淡讲下清酒啊！清酒入面有一个词语叫做精米步合，听起嚟好复杂啊！但系想学清酒嘅朋友必定要识呢个概念。酿造清酒所用嘅米喺酿酒前咧，会曾经打磨过，将外层嘅杂质同埋酿酒嘅时候唔需要嘅物质磨走，剩低每粒米都系深白嘅，即系米嘅中心嘅淀粉质啊！精米步合就是研磨之后的白米占原本原米的比例，比如米被磨掉 60% 就是精米步合 40% 啫。加减乘除你要知啊，知酒好不好饮你更加要知，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 Grace 喺度啦。早晨啊 ，Grace。 早晨啦、啊，今日咧想补祝我嘅好朋友嘉荣咧生日快乐，佢29号生日嘅。咁咧就识咗20年啦，大家都系好姊妹嚟嘅吓，咁、就祝佢身体健康啦。咁咧就开开心心，好快可以一齐去旅行啦。 呢、這个识咗咁多年嘅老友记系点样识翻嚟噶？ 唔係啊，公司同事嚟嘅，即係一入去做就識佢啦。嗰陣佢得17歲啫。 哇，係 咁咧就咁細路女嘅嗰陣時識佢嘅時候，啊咁細個17歲就喺嗰度做啦咁樣。有間公司，因為公司都是大公司嚟噶嘛。 係 咁就咁一識咗20年啦，大家一路都仲有 contact 有聯絡，生日啦都有預祝咗啦，慶祝咗啦，同佢已經係啊，一起煮一餐飯俾慶祝，同埋我先生啦。佢叫做鄧登嘅，即係我先生同佢一齊慶祝咗㗎啦。咁呢個呢就俾個驚喜佢啦，等佢難忘嘅生日啦今年。 嗯，好啦，咁我都幫你手祝啊嘉榮生日快樂啦。 生日係啊，我係 Grace。 好啦，多謝曬你的電話 Grace。 多謝曬林慧。 好，拜拜。 拜拜。 聽過你太多心事，但已經不再重要。但願你快做新娘，做密友的真相撒嬌。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气垫，穿一世婚纱算了。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蜜完后又离又哭，苦心得好报。我都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他忍不到？误当我爱都跌入漩涡，错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收缩。让我算我愿意睡在乎过，你知道那答案快递是我。准留低我一个，我信我有这一日，伴侣肯专注待我。照不敢拍错，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不允后又离又合，苦心得好报。我都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他。 你啊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点首歌俾你身边嘅亲朋好友啦，或者有啲鼓励嘅说话啊，或者甜蜜嘅说话，想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讲嘅话咧，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等紧你哋嘅电话。 晨光追踪31。 追踪31有 Cason 罗启新 ，Cason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啊 ，O 早晨啊 ，Kitty， 喂，今日咧我哋睇睇啦，啊，真系好有共鸣啊，就系、是、呢个今晚啊8:30嘅日常嘅名叫咩？ 日常8:30， 系啊，因为已经最近咧睇咗呢个报告咧，又话咩好多唔同嘅8:30走出嚟啦，系咪？ 系， 咁啊就日常8:30里边咧。就讲下呢个啲啊财经啊财子 O 啱啦， 系 财经向前看，咁、 哦、 啊就系讲紧买楼呢样嘢，佢辛辛苦苦储钱买楼啦咁样，咁啊希望舒舒服服啦，咁究竟买一手楼好啊定系二手楼好咧咁样，即系各有所好噶，有阵时啲一手楼咧就哇好又有汇水又成啊，但系咧入到间屋里边咧真系哇唔见使咁样， 细得滞， 究竟应该点样买法咧咁样？辛辛苦苦赚嘅钱，即系其实买楼呢样嘢咧，就最痛苦就系你譬如买件衫，你都系左试右试。但系买楼咧，吓对唔住啦， 系 即系最贵嘅嘢，但系咧里边系最多问题出现嘅、 嗯 啊，又系遮遮掩掩，你又唔知嘅咁，所以今晚可以睇清楚啲啦。 好啊， 如果你咧就系、是。仲有排未買到樓嘅話咧，我勸你唔好睇啦，睇先得個睇字。 係啊，係咁啊。 標松谷嗰度咧又要睇下喎。喂，原來咧真係成日都講噶啦，即係睇手機呢樣嘢啊。 係 即係我哋嘅頭咧嚇，如果你話啊，好似 Kitty 咁，即係100磅嘅，咁佢頭大概10磅重啦咁樣。但係你只要睇手機嘅時候咧。你个头咧就变咗系16磅、17磅、18磅咁样，咁你增加咗个颈嘅负荷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又会教大家啲伸展嘅动作啦，咁、你搞下啲咩三角肌啊，咩肩平肌，即系讲咗你都唔知系边嘅嗰啲咧吓， 总之啊边度都拉下啦， 系啦，就系周围都拉下啦咁样。咁你话喂，我真系好耐冇去旅行啦、啊，啊呢笪地方我唔知两位有冇去过啦。我又冇去过嘅， 边度？ 对，喺我嘅眼里边咧，只系有三样嘢啫。佢嘅足球啦，佢嘅曲奇啦，同埋佢嘅急冻嘅鸡啦，咁样。 丹麦， 丹麦啊！ 哦， 系啊，今晚咧9:30啊，周游列车第四辑咧就会去到丹麦、哦。哇，丹麦咧，原来咧就系、是、坐落喺呢一个咧，即系波罗的海同埋北海之间嘅。 嗯， 所以咧。丹麦原来有好多个岛聚嘅、哦，咁你话设计呢一个咧，就系铁路咧，要跨过啲岛聚咧，咁啊要好多嘅桥梁啊、隧道咁样嘅。咁啊，究竟呢个丹麦喺呢个铁路方面系点样咧？今晚去睇下啦。 铁路迷要睇啦，依家咁多铁路迷，系咪又唱歌啦？一阵啊， 系啊，可以又唱个蛋 喎。唔该，启臣，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庆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宣布中国已经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正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说，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成为半殖民地，经历前所未有的劫难，由那阵起多项救国方案都以失败告终，直至马列主义令中国人民觉醒，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一直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奋斗、牺牲、创造、归结成一个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又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可以发展中国。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开完会未啊？早两日谂住约个朋友见面食餐晏，佢话晏昼唔得，要开会。我话咁食个 tea 啦，佢话要开第二个会。我话晚饭啦，佢话应该仲未开完会。我话早餐得未啊？佢话通常有早餐例会。我话边有咁多会要开啊？佢话真系有咁多会要开噶。无论你系边行边业，乜嘢职位，高级定低级，一定会试过开会呢一个集体活动。你哋中唔中意开会呢？我谂而家大家随便讲，系咁已都数到三五七样开会嘅无聊之处。浪费时间，冇建设性，纯粹喺度自吹自擂，互相射博，总之开会就系嘥时间啦。早排睇到一个关于开会嘅调查，有两成人觉得开会系嘥时间，差唔多一半嘅受访者觉得今年开会嘅次数比旧年多，接近三成人觉得开会嘅时间越嚟越长。问到开会嗰阵，通常会做啲乜嘢呢？有 38% 话自己发紧白日梦，有 30% 表示自己赶紧工做其他 project。至于 24% 上网睇紧其他嘢， 21% 话睇社交网站，另外 18% 表示会諗紧放假嘅嘢。咁到底开会嘅时候有几多人真係做紧开会要做嘅嘢呢？如果大家觉得开会係有问题，点解仍然要继续开会？呢、这个先係不解之谜。开会其实是互相交换资讯、报告工作进度的一个有建设性聚会，但是慢慢演变到负面的意思居多。那到底是开会本身有问题，还是是参与开会的人有问题呢？如果你觉得开会本身是有问题的话，我想你只可以适合做一些一个人的工作。原因很简单，多过一个人的工作就要开会了，因为大家都要知道对方做成点。如果你觉得是参与的人有问题，那你应该是一个已经有翻咁上下工作年资的人了。开会究竟应该什么时候开呢？有人觉得最好是朝早开，但是又会觉得朝早大家都未醒。不过大部分的人最怕就是差不多放工的时候老细先叫开会，因为一定要 OT 咯。开会的时候你又最怕坐在哪边？当然是最怕坐在老细视线范围里边，最好坐在你前面的人是高过你，刚刚好遮住你。这一方面又真是几次翻学的，好怕先生见到自己，先生见不到你就可以偷鸡睡觉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就是每一日都坐在这里开会，因为要同不同岗位的人沟通，所以就要开会开会再开会。如果你问我开了这么多会之后有些什么心得，我的答案就是不要开这么多会了。最后我问个朋友，那吃宵夜得了吧？他说开了整天会，宵夜当然是回家睡觉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嘴巴似自唱，那夸张，其实极痕痒。每次我看见舞台，会令血管都狂涨。歌曲太铿锵，要分享，来吧尽情唱。节拍太强，教人血脉沸腾，欢呼声最响。一组狂音的喇叭，合成电子加吉他，一套鼓跟贝斯已经足够尽情吧。听到吗？声再沙，亦无碍我放声吧。演唱会等于演唱现场，不必多废话。是成见，你要看哪个会在舞台够胆踩钢线，可知我偏见，我经典。 欢唱歌，知音有几多，我的歌连续地重播，派对里就似没昼夜，我用 microphone 切磋。狂音的喇叭，合成电子加吉他，一套鼓一本诗，已经足够尽情吧？听到吗？声在沙，亦无奈我放声吧。演唱会等于演唱，演唱不必多废话。一组狂音的喇叭，合成电子加吉他，一套鼓跟 bass 吉他，已经足够尽情吧？听到吗？声在沙，亦无奈我放声吧。演唱会等于演唱，演唱不必多废话。兴奋吗？气氛够热闹吗？随便随便挑，这一晚可以尽情吧，正音在沙对足以享受吗？仍是我重新开演唱会，不多废话。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催神厨房。 今日假期咧，呢个催神厨房咧变咗阿 O 厨房。 你揾揾唔切，你原先 mark 个 look 屎啫，喺部手机嗰度。我都明白啊，因为催神咧有好多唔同嘅食谱啊， 系啊， 有好多唔同食谱咧要揾翻出嚟咧，好似喺图书馆揾书咁样啊。咁啊唔紧要嘅，咁啊今日就 有 小弟咧去带领大家去一个地方啊。有冇去过塔门啊？两位拍档吓。 有 咁熟嘅 塔门， 做咩啊？ 系咪西贡搭船去噶？ 系啊，西贡搭船去噶。咁啊，塔门最出名系咩？你知唔知道？ 塔门嘅风光咯。 哦，塔门最出名咧，其实就系海胆啦。 哦，我知啦，咁、哦、我知道啦，我知道啦。之前咧，我睇过有啲报道咧，话可以搭船仔去到嗰度咧，咁跟住就喺度即开即食，佢仲会帮你炒埋海胆饭。 其实西贡市中心都有几档咧，专系卖翻。本地海膽 嘅係啊，咁啊你可以喺西貢食啦，就唔使搭船過去。不過呢、這個去塔門就有啲小島嘅風光啦，可以睇下啲牛仔啦。塔門好多朋友都會去嗰度宿營啊，好啲好多牛牛喺嗰度嘅，咁樣又有啲得意嘅地貌啦，咁可以睇下。今日咧聚焦講下啲海膽。咁咧之前都去自己去食呢個海膽炒飯啊嘅時候都覺得哇， 你有去到啊？ 有啊，我成日都去嘅，其實塔門。系啊， 咁系一个 tour 定咁定点样？定系、 啊、 你净系俾钱船家，跟住去到嗰度就搵一间铺头啊？ 唔系啊，搭 西贡嗰度， 喺西贡嗰个咩黄石码头， 黄石码头， 咁就搭嗰啲艇仔过去啦。咁啲艇仔就唔知30蚊来回咁样，定40蚊，我唔知道有冇加到价啦咁样。咁就喺嗰度咁样往返咁样咯，同屋企人几开心啊！我觉得去塔门，同埋即系有阵时食下海胆，即系你知好多香港女仔都见到海胆呢两个字就已经疯狂噶啦嘛。 咁、去到系有几间餐厅可以拣，定系冇啊？去到嗰个位置就系得一独。系啊， 三間餐廳嘅有，咁依家有新嘅咧，就研發咗呢個咧海膽蛋三文治， 哦， 即系嗱，將蛋再 加海膽雞蛋三文治， 系啦，咁咧兩樣顏色好似啦，但系你食落去咧，佢嘅蛋香咧或者蛋汁咧就會流咗落去啲海膽滲出嚟嘅少少汁液嗰度，所以成件事咧係好融合得到嘅，而你咧食落去嗱，我真係覺得係漏嘅，係飽嘅，但系咧你影嗰張相咧。是好丰富的。 你吃了没啊？ 我吃了啦，是啊。 喂，点解你成日周围去嘅，仲咁得闲？ 喂，我一放假就要唞下，大佬，我平时冇自己时间噶。 系咯， 好似小白咁样， 我见你冇 个老婆咁识做自己咩啊？带啲小朋友去 station 啊？你 me time， 你去边啊？去边系咪先？ 惨噶！ 一个男人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啊？me time 啊！ 喂，咁贵唔贵啊？ 唔贵啊，几十蚊啫嘛。你海胆炒饭讲紧都系60-70蚊咯。 Okay， 我觉得 reasonable 啊，因为咧，喂，人哋真系喺嗰个小岛入边营运噶嘛， 三冷海胆仲要。 系啦，不过咧留意翻嗱，头先赞咗好多啦，咁我弹一样嘢嗱，如果你平时系食开嗰啲。系小白有啲 馬糞海膽， 馬糞海膽啊，或者 紫海膽、 加拿大海膽啊嗰啲咧，啲海膽味咧好濃烈嘅，即係或者好厚肉嘅，佢都厚肉，但係咧可能經過咧呢個熱煮之後咧，佢嘅海膽咧就變得冇咁濃味嘅， 同埋個感覺係咪會水水地咁樣 嘅？唔係喎，好實喎，反而濕得好緊要，好 mask 因為煮完 係啦，好 mask 嘅，佢又唔係流流地，哇，好似汁液咁樣，你即係成個 頭先 水瀨瀨咁樣，即係滲到成個包好似有啲倒汗水咁，完全唔會做到嗰個效果嘅。咁我自己咧就食開一間咧就好中意叫佢多葱多蒜添，咁佢咧一炒嗰個海膽炒飯咧又係一個一絕㗎。 咁樣咯。咁、哦、如果你話喂禮拜今日 會唔會好多人咧？係啦，去到即係排曬隊啊！ 算啦，依家香港幾多人啦？700万人啦，我當係咪先？700万人冇得飛。咁你估嗰700万人去边咧？周围都多人啦，旺角又多人啦，沙头角又多人啦。即系你讲咧，牛头角又多人，实多人噶。一啲人真系困住咗成年啊嘛，冇流动到啊嘛，去所有地方都多人噶。依家 咁平日开唔开？唔系咁，有时你就系放假想少人啲，唔使等咁耐嘛。 开啊，平日都开噶。 咁我可以即系安排 请 日 平日 系 嘛？系啊，你搵日做完节目，下昼唔使去做健身嘅话，你知你而家好多健身做啊嘛。系小白又系啦，即系。你揾一日下昼唔使拍 J Lead 嗰啲嘢，咁你咪去自己去冒下行下山咯。 J Lead 完咗之后就可以去。 J Lead 系唔会完嘅。 J Lead 几时休息咧 ？J Lead 啊， 好似就嚟都停一停啊！你至少奥运嗰段时间会停先啦。 应该照踢噶系嘛？ 应该停嘅，应该停。 佢净系东京啫 嘛，奥运最大 啊嘛。唔系，奥运净系一个城市，咁啊 J Lead 系日本全国噶。 佢唔想去停咧，佢讲到佢真系唔会停咁样，你明 唔 明？ 咁你休息啫，你休夏天都好正常啊，天热暑咁样系咪先？即系不过几时歇就唔知，要揾翻啲资料咁样。 系，我哋相约一日入去食海胆啊！ 系啊，食海胆啊，不过都要预翻多啲时间噶。是啊，要成两个几钟头啊来回。 哦，好啊。 即是你连埋食海胆啊，即是你唔能够话极速咁样，即是好似布袋好食海鲜是好快㗎嘛。即是你是一出咗嗰个咁嘅将军澳隧道。 坐车都得嘛。 是啦，将澳隧道跟住行嗰个清水湾嗰条路上去食完跟住揸返车出嚟都系个零钟咁样。 预返啲时间排队添喎，有啲餐厅可能今日。 是啊。 是咪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今日享乐时代，讲下啲十八禁嘅嘢先。冇讲下啲酒精嘢啫。 哦， 大家做咩啫？ 即系懒系风趣啊！而家 唔系，因为咧即系享乐时代。咁啊，最近咧有啲乜嘢盛大嘅比赛睇下哦。 奥运， 欧洲国家杯， 欧洲国家杯嘛。咁啊，欧洲国家杯时间咧，真系好正， 系啊， 睇晒夜晚嘅， 系啊， 你会一路睇一路又肚饿又口渴嘅。 咁应该系食翻啲护肝嘅嘢，即系三点钟嚟睇波。 即系阿华哥问你啊，十一点嘅时候你做啲乜嘢？ 十一点瞓紧觉啊，因为三点要起身睇波。 系咩？ 我都系讲 保眼睛嘅， 唔好再问我十一点做紧咩嘢。 系咪啊？ 佢就去玩。我就开紧工， 系咪？ 唔好问我十一点做咩，我每一次见到呢个广告都想打爆个电视。 是 是哦，系啦，咁啊，如果半夜嘅时候大家中意一路睇波，咁啊会唔会选择啲食物或者饮品咧？咁样都有啲朋友咧中意又搵啲酒精类嘅饮品嘅，咁啊特别咧系啤酒啦，啤酒一罐罐咁样，咁啊其中咧其实日本嘅啤酒个花款咧。哇，真係相当之多。呢、這个多到呢，佢首先本身呢佢有按照住季节嘅限定。即係春夏秋冬佢哋可以出唔同味道嘅啤酒。好啦，呢个已经一住啦。另外呢就係佢哋喺唔同花期嘅时候呢、又会用唔同花去到酿制呢一个嘅啤酒、又会再生产嘅。咁呢个又系另外一样嘢啦。好啦，去到呢佢哋仲会做好多期间限定。除咗季节限定之外呢仲有期间限定。期间限定即系话，可能你例如樱花咁样，咁樱花四月几啊，系咪先？咁呢个就季节限定，可能佢会摆翻啲樱花味嘅嘢。 哇！但系樱花味我顶唔顺喎，好似 好 香水系啦，好似好 怪。其实樱花咧本身咧系冇乜味噶。 咁即系嗰啲系假嘅。 嗰个味系点样咧？嗰个味的而且确咧系 佢系樱花味， 系调配出嚟，或者将樱花本身好轻嗰个樱花蜜嗰个味咧。其实好少味，就将佢发 大 咗， 系 啦，咁所以就变咗樱花味啦。 觉得嗰阵 系啊，即系樱花味其实本身系冇乜。如果唔系我哋，譬如如果大家有去过赏樱嘅时候，你应该闻到好多花香噶嘛。其实你发觉冇乜噶喎。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 真系啲旁边啲人啲香水味仲 浓 过啲花香。 攞个意境嘅啫， 攞个意境啱啦，中国朋友。即系如果你去到花墟，你闻嗰啲花香，肯定劲过你去日本咩上野公园赏樱嗰啲花香嚟嘅。系啦，好咁啊，有咁多唔同限定嘅时候咧，咁我哋要点样选择咧？嗱，如果你系季节限定嘅季节限定，可能你会因为唔同嘅季节有好多 生果咧就出爐啦，例如蜜瓜啊，士多啤梨啊，係咪？咁啊呢啲都係日本叫盛產嘅水果，菩提子都係一樣嘅。咁佢哋就會攞咗呢啲叫做當造嘅水果咧，又會攞去有一扎釀製啤酒嘅。咁呢釀製啤酒通常咧，佢唔會話即刻出嘅，例如。例如呢一個士多啤梨，咁佢每一年嘅可能，譬如十月至到十二月，咁佢就最多最當造啦。咁咪就應該咧會遲少少，佢啲啤梨收成咗啦，跟住佢就釀一大輪啦。可能譬如遲一兩個月，咁就會出一扎咧，即係寫住季節限定嘅士多啤梨限定嘅啤酒。咁啊等大家去到選擇嘅。咁呢啲有果汁味嘅啤酒咧，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幾中意嘅，因為本身啤酒佢都因為日本嘅法律問題咧，咁佢有分咗幾個層次，一陣間如果有時間可以講埋啦。咁佢嗰個嘅叫做麥芽，用嗰啲麥芽咧去到發酵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香味咧係已經好足嘅，但係佢仲可以再加埋啲。水果的味道在入面，所以就吸引到一般的人，特別是女士，即日本的女士近這我想十幾年喜歡喝 這類型的啤酒的人數是多了很多， 是啊，我自己也是的，之前我也有一排我就不是喝日本，我就喝台灣那些有菠蘿味 提子味荔枝味那些啤酒， 我都要做這個動作， 是不是？但我現在戒了，知道為 什麼？ 為什麼？那排肥了很多，因為那排我就因為翻夜晚啊嘛，咁我放咗工翻屋企之後咧，我就唔想即刻即係沖涼啊咁樣，即係想唞一唞，咁就喺嗰個時候咧就開一罐嚟飲，跟住如是者咧幾日即係好似形成咗個習慣之後咧，就發現唔得，真係好肥啊！ 哎呀，但係我而家就係成日飲嗰個菠蘿啤啊嘛， 啊 我而家成日飲菠蘿啤，但我同你唔同喎，我放棄咗啦嘛，我放棄咗自己啊， 但你 我唔驚肥啊嘛， 肥啊 放棄咗噶啦， 好古怪你睇真， 成日飲， 係咯，佢又成日飲又食啲甜嘢。但佢個身形都係 由細細個開始睇中國電視嘅時候，到而家識咗佢咧，佢都唔係咁嘅身形。 你唔好埋口乖啊！ 唔 係 唔係好乖喎，真係。 但我係暗喜嘅，你咁講。 尖尖啊！你睇佢笑容，尖 尖 啊！但係所以咧，日本咧，我而家就轉咗，咁啊完全唔係戒咗啤酒啦， 飲係清酒係嘛？ 係啦，即係可能有啲水果味嘅酒，可能係水果味嘅燒灼啊咁樣。 哇！燒灼都好坑喎。 係啊，但係好似冇啤酒嗰個咁溜喎。 系啊，如果中意燒灼嘅話咧，其實而家有啲罐裝嘅燒灼咧，都好受歡迎喎。 唔好飲啊！ 因為燒灼咧同清酒同啤酒嘅玩法咧就非常之不一樣啊。咁啊，清酒大家知買翻嚟你可以雪凍佢，或者有啲助暖佢去飲啦。如果燒灼嘅話咧，因為佢可以。其实简单嚟讲就是左沟右沟，系啦，就可以睇下你想沟到一种乜嘢嘅叫做风味出嚟，咁你就可以自己去玩嘅。咁如果你话烧灼嘅罐装烧灼咧，其实日本都有好多嘅，咁佢自己出嘅时候咧，佢更加会用唔同嘅嗱，除咗头先讲过季节限定或者系一啲期间限定之外咧，仲有地方限定嘅、 哦。 地方限定嘅种类都好多嘅、例如其中一个香港人经常接触嘅咧就系冲绳。限定，佢所謂沖繩限定，因為本身沖繩係一個出燒灼都幾厲害嘅地方嚟。沖繩冇乜sake嘅，冇乜清酒，反而燒灼咧係佢哋自己個主打， 係咪叫炮城？ 係啊，炮城咁樣。咁所以佢哋嗰啲燒灼啊、炮城咧，咁賣到成行成市嘅時候，就做好多呢一類型嘅罐裝。咁如果大家中意嘅時候，就可以去揾啦。咁如果你話沖繩嘅叫做燒灼咧，咁又有啲乜嘢特別嘅色彩咧？嗱，沖繩咧。咁啊，中國可以試下菠蘿， 菠蘿啦， 菠蘿啦， 係啊，沖繩嘅菠蘿加埋佢哋嗰啲即係又咪叫做超 high 嗰一類嘅燒灼咧，其實係真係又會有一種特別嘅風味喺入邊嘅， 海鹽， 海鹽。系啦，咁啊鹽味， 沖繩嗰只你諗起呢兩樣嘢。 你見啲薯片好多時，如果佢哋用海鹽咧，佢哋都會寫到明係用沖繩嘅海鹽。 係啊係啊， 去到做呢一個薯片嘅喎。 嗯，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係中意耗翻一兩杯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諗一諗啊。如果夜晚譬如我今日夜晚睇呢一場波，我就揾翻北海道限定嘅。第二咧又試下呢一個沖繩限定嘅，又試下唔同嘅啤酒嘅，因為佢哋泡出嚟嗰個感覺咧係嗰啲唔同嘅。 唔好咁煩啦，有得飲就飲啦。 咦都唔係喎，即係可以講究下喎。阿小白講開呢個啤酒咧，我都有少少近排嘅見到一啲見聞可以發表。依家咪好興咧飲啤酒咧倒落杯嗰度飲嘅，咁啊要好綿密嘅啲泡咁樣。喂，咁啊日本咧嗰個啤酒廠咧出咗一個啦打泡神器， 係新嘅 打泡神器 啊， 係啊，總之咧佢打泡器咧就箍住喺個啤酒罐嗰度嘅，咁咧佢就靠嗰啲聲波啊，唔知乜波乜波咁樣震動， 咁 令到倒出嚟咧 就有啲綿密嘅啤酒鋪咁樣。哇！呢、這個之前咧喺嗰個企鵝嗰間連鎖日本店咧、嗯、賣到斷曬市 啊！又似你啊！係啊！阿招新星又唔介紹呢啲咁新嘅嘢， 唔係即係呢啲留翻我介紹俾你啊嘛！酒色財氣嗰啲乜都會講曬。 不過又似你，你就介紹酒嘅。 唔系哦，酒色财气都有介绍俾你噶。嗱，财经有财经有冇叫你买和王 啊？你冇抽啫嘛。 咁就系， 你抽咗可能中啊，净赚咗10,000啦。嗱，色方面我哋自己两兄弟 私底下啦，私底下 整翻啦，整翻啦。 酒色财 气系咩啊？ 气唔知 系咪电影啊？ 电影咯， 电影得我介绍俾你 吗？其实你已经好满足噶啦。 呢 个 戏唔系嗰个戏啊嘛？ 唔系啊，其实系边个戏咧？嗰个戏 唔紧 要 啦，饮啤酒 啊， 豪 气个戏嘛，我都有。 系啊，系喎，系喎， 都有嘅。 蓝色荷尔蒙啊！ 我头先讲嗰个咧，叫做啤酒神器咧，嗰个系得意嘅。其实而家日本出咗一只新嘅啤酒，香港未有得卖嘅，因为日本出嘅时候咧秒杀啊，即刻卖断市。咁连埋个酒商咧，佢都话要隔一隔先，因为佢哋冇咁多存货喺度，要让咧要时间。咁嗰只嘅啤酒咧，都系生啤嚟嘅。我哋平时咪一罐啤酒开嘅时候，净系开个盖掩嘅。佢而家一开嘅时候咧，佢成个好似。成个罐嘅顶呢一次过抽出嚟嘅。 咁、你开罐头。变 咗冇错。变咗一隻杯咁。 冇错变咗一隻杯咁就唔係淨係开咗个窿窿咁样。佢、一开嘅时候呢好啦你一拍完一声成个盖攞咗出嚟嘅时候呢咁你个杯个面咪好大囉。跟住佢啲啤酒啲气呢就自己噗就慢慢拱出咗。同埋有一个好似好靓嘅一顶气泡嘅帽咁样嘅。係啦咁呢一个啤酒呢日本秒杀啦。咁佢哋话到可能都要等返几个月之后先出得货、 秒杀呢啲香港都有嘅。即係香港嘅本地啤酒都有秒杀嘅。吓，嗰只啤啊，你落旺角啊，大把啊，啤咩啤，即刻秒晒你， 即刻走咗， 即刻走咗， 系啊，咁啊，大家趁住呢啲时间，睇下会唔会拣翻一两杯嘅时候，等唔到 啲 friend 啊，饮下酒， 系啦，倾下偈啊，咁样啦，吓， 预备下啦，嗱，室外温度而家30度，相对湿度80%啊，咁啊，今日天气都系炎热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